想像我般凡，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着真，晨光递 早晨咧，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又听翻我把声啦吓，你哋好啊，我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小白白元浩啊，咁啊喺一个星期入边啦，咁啊铁人都要放下假嘅，咁我更加唔系铁人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咁啊暂别咗几日之后咧，咁啊今日又再次喺六点钟嘅时段啊，咁啊同各位听众见面啦。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我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咁啊呢几日咧大家都放假啦，啊咁啊希望咧大家无论系迎月啊、赏月啊、追月啊，咁啊咩月都完咗啦，啊今日咧非常好，今日亦都系一个公众假期，咁啊等追完月嘅各位听众咧，知大家都辛苦噶啦吓，连日嚟奔波啊。咁啊，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就要凑佢哋啦，系咪？咁啊，都要玩噶嘛，有啲制造下啲童年回忆都需要嘅。咁啊，冇嘅，咁亦都约咗啲朋友咧，就可能开咗几日 P 噶啦，要回回气啊！如果唔系翻唔到工啊，听日嘅时候，咁所以啱啦，今日公众假期都俾大家 hit 一次。咁啊，希望大家咧虽然 hit 啫，又唔好太过懒散，咁啊都可以咧就系朝头早起身啊。听住晨光第一线嘅，咁啊今日朝头早有白权路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你今个中秋节咧用啲咩形式去到过咧？又同咗边一？边一班嘅朋友过啊，或者边一班嘅亲戚去到过咧咁样，咁其实你都真系揭示咗一样嘢嘅，你系会喺一个假期入边，会喺啲重要嘅日子入边选择咗嘅对象，其实对你嚟讲咧，当然系重要嘅人士啦。如果唔系，即系嗰啲叫嘥时间，咁你都出得去咯，系咪？你都同得佢哋一齐吃喝玩乐咯，咁啊，佢哋都系你嘅好嘅伙伴嚟啦。咁我哋系嘅，即系有几日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咧就认清楚。到底身边的人啦，同埋事情啦，到底有啲咩人喺度，到底有啲乜嘢嘅朋友喺度，系可以令到大家咧觉得舒服嘅，觉得呢几日咧啊，我真系觉得开心嘅。人咧不断去到努力嘅时候，亦都需要咧身边有好多唔同嘅人啊，互相鼓励同埋支持。咁啊，唔知道喺呢个月光底下呢几日啦，连续几日嘅月光底下，会唔会可以令到你对身边嘅人有更加多嘅启示？又可以令到你觉得对自己嘅一种前路方面咧多咗一啲嘅叫做启示或者系揭示咧咁样。咁我自己咧亦都系嘅，见到身边嘅人咧喺呢几日嘅时候咧有陪伴啦，咁就知道呢啲系好人嚟嘅，咁要更加痛爱佢哋，更加去到锡佢哋，珍惜自己身边嘅每一位咧，亦都系可以帮得到自己喺个心灵上面有一个更加大的满足感觉啊。 期望飞上天正月球，遥望每家的窗，随伴心爱细味露台玫瑰香，装饰得漂亮，温馨气场只满足一对又一唱，谁又跟你仰望月而忘掉世间哀伤，圆月只配挂在团聚晚上，偏心的笑亮，有情人欢唱，像我一个流落偏僻的宇宙，只应该独唱。 少再调味，准起预备，只应该记起，蒲公英总会飞，刚巧飞进藏绝回忆的黑白美，独对今晚月半弯曲，似是你的眉，任你的脸随月口高飞，时过境迁一样美。 一首歌曲来自 Jenny 李恒毅，月球下的人。这几天我们都是做了月球下的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什么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想减肥但是又不想戒太多口，可能这个方法就帮到你了。最近西班牙有一项研究指出，原来进食的速度和肥胖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这一项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学前的幼童。研究找了956位平均年龄是 4.6 岁的学前幼童，访问了他们的家长，将他们的进食速度分为慢、一般同埋快，将佢哋嘅进食速度同埋 BMI、腰围、脂肪比例、血压、血糖同埋血脂等等嘅资料都做咗比较。结果发现，同食得慢嘅一组比较，食得快嘅一群更大机会有超重同埋黐肥嘅问题，而且腰围同体脂亦都比较高啊！研究人员就话啦， 进食速度过快同埋体脂高，心血管代谢风险因子系息息相关嘅。而且进食速度过快嘅幼童比较难遵从地中海飲食。研究人员就话，需要进一步嘅研究先至证实到黐肥同进食速度嘅关系，同埋呢个关系到底会唔会持续到小朋友成年嘅时候。其实放慢进食速度可以令身体有充足的时间将饱足的信息传递至大脑，避免进食过多卡路里。而进食过快的话，就会很容易在脑部接收到饱足信息前进食比需要的份量更多的热量，造成了进食过多的问题。同时如果咀嚼次数不足的话，身体亦都较难产生饱足的信息，而食物亦都会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你都想减肥的话，不妨要将进食的速度放慢一点，有机会可以藉着这样减少进食的份量的。 温和着期待来到春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去，再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吹。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望住河面流动，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次。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足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已滋生，运足后也奇运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里生活每天。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立吗，世俗深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重吗，现全部是废话。 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朝早六点二十四分嘅时间，大致天晴嘅天气，日间酷热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哇34度，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北风。 啊，所以都有啲乾乾地啊，偏北風啊。展望本週持續天晴酷熱以及乾燥，而家28度，相對濕度86%。咁啊，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啊生效緊嘅。嗱，睇翻之前嘅時候啦，咁啊，政府打擊衞生黑點嘅計劃，咁啊，打擊超過600個嘅衞生黑點啦。咁啊，話到而家咧都已經超過咧打擊220個嘅衞生黑點啊，咁啊對呢啲地方啊進行咗咧就係大規模嘅清潔，亦都聯同咧就唔同啊啊20個嘅公共後巷聯合清理棄置車輛，咁啊更加咧有超過咧500座三毛大廈嘅地方嗰度都已經提供咗清潔嘅服務啦。以前細個咧嗱，我細個啊嚇就有垃圾蟲，跟住咧就變咗清潔龍。咁啊，而家咧就唔好理系龙定系虫啦，啊，总之咧大家都要处理好自己嗰个屋企附近嗰个居住嘅环境嘅卫生问题先至得啦。啊，宣传教育方面都应该做得足啲，咁啊，佢哋话到咧，咁啊，民政处喺各区亦都筹办多项嘅地区活动，更加咧就邀请地区人士，就例如系义工团体等等啊一齐参与啦，咁啊梗系要啦，向市民咧就宣传保持香港清洁嘅信息。咁啊，佢哋更加话到啊，希望活动咧可以提高市民对于不同街道管理问题嘅认识，咁啊，并且咧就可以凝聚社会各界嘅力量，保持住咧香港嘅清洁卫生，我都觉得咧非常非常之重要。如果我哋自己住嘅地方都系污糟邋遢嘅话咧，咁啊每一日啊，即系你行过咧都唔开胃啦，唔开胃嘅咧，你个心啊，始终都唔舒服。我自己都中意住喺一个咧就干净嘅地方，加上咧我系衰噶啦，我认嘅，我系有啲干净嘅洁癖嘅，咁所以咧去到一啲污糟嘅地方嘅时候，忍唔住咧自己落手落脚整翻干净，好似翻嚟直播室自己都会消毒啊，执一执佢，个人先至锯啊。咁希望咧呢一个美德啊！咁全香港市民大家都有嘅话，咁啊住喺一个干净嘅地方啦。今日放假，不如大家都执下屋啊，系咪？不过记住，屋企垃圾抌咗出去嘅，咁啊放喺一个啱嘅地方，唔好乱咁抌啊。咁啊，如果唔系你系俾垃圾虫噶啦。早上嘅时间6:26，这种年纪， 嚟我追，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雨平凡公路，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发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

最高气温大约34度，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同埋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来立法会议员梁子颖。 珠海建立的一个宜居、宜业、宜生活的城市。 香港珠海社团总会会长邝美云。 我们不是说叫人家移民去大湾区，只不过是说我们可以在湾区之内有更多的互动。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6:37嘅时间啦，吓咁啊，28度嘅气温，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近嘅，白元浩打俾你。今日朝头早，我唔用打，我用召唤啊！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呢个系视像电话， 咁清嘅视像电话 就睇到啊嘛。 呢个 VR 嚟噶。 系啊，嗱，咁啊，小白今日咧就即系朝早见翻你个人咁样， 真身 真身。你朝早咧，你每日翻工，无论放假翻工，你都会见到个天空噶嘛。 系啊， 你有冇留意咧？一年四季个天象变化，嗱， 梗系有啦。 未必个个会见到嘅，因为有啲人，譬如佢翻得晏嘅，起身已经天光啦。 系啊。 有啲人可能係好早做嘢嘅，可能收工仍然天黑，即係要係我哋啱啱好搭正我哋呢個翻工時間咧，你由天黑見到天光噶嘛？ 係啊， 係啊，你有冇留意四季嘅分別喺邊度啊？ 好大分別啊！特別係如果嗱、我通常都4:00起身啦，咁我揸車嘅時候有機會係4:00或者5:00啦，咁唔同嘅季節咧，嗰、那個光感度咧完全不一樣。 係啊，所以我好肯定話俾你聽。秋天嚟咗啦， 系嘛？ 点解咧？嗱，如果系夏天咧，佢我哋翻到嚟呢度，仍然系天黑嘅，但系今日咧已经天光，即系翻紧嚟嘅途中，哦、啊唔系啊，系我五即系我5:00起身系天黑啦，我未出门口就慢慢开始天光啦，已经，所以睇到咧个天光系早咗噶嘛，即系当然就会早啲完啦咁样，咁今日翻嚟仲即系除咗见到呢一样嘢之外咧，咁、另一个就系、是。冻咗啦，即系有啲凉意啦。 哦，系呢、這个真的 有啲凉意，系啊，你都着翻件外套啦，要 系我啱着啊。 啊，即刻到即系秋天嚟咁样。 因为咧好奇怪，你有冇发觉冷气呢家嘢好搞笑噶？出边热嘅话咧，你个冷气唔系好冻。出边有啲凉嘅时候，你个冷气特别冻。 哦，呢、這个系啱嘅呢个，因为呢个全世界冇边一个地方嘅冷气咧系舒服噶嘛，所以我唔明白大家点解要开咁多冷气噶嘛，即系感觉上好似啊，我开咗冷气就舒服啲咁样咧。 吓 嗱，咁另外有一样咧就系、是。今朝翻嚟我見到一個異象，如果大家啊，不過可能而家唔知仲見唔見到嘅。如果大家大約係早45分鐘前望過天空咧，你會見到啲咩咧？ 彩雲啊？ 唔係啊，天光啦、 啊，係啊， 即係見天光嘅咯，等於平時我哋7-8點見到個天咁光嘅咯，仲、見到個月亮， 哦， 個月亮仲要好大個，好圓。 即係我覺得就係中秋節咧，月亮唔捨得走啊， 驚你追唔切啦。 係啊，繼續俾你再追一追咁樣啦。 係啊， 咁呢個又係秋天嚟到嘅一種俾我哋睇到嘅感覺啦。 日頭咧見到月光個感覺咧，我覺得幾舒服。 嗯， 即係月光通常咧喺我哋嘅意識形態入邊，唔係夜晚先見到嘅。 嗯， 但係如果你日頭見到佢咧，佢可以將夜晚嗰份嘅恬靜咧，就帶到去你個心靈上邊，即係令到你個人早啲安靜嘅感覺。 所以月光同埋太陽邊個勤力啲啊？是月光嗱，你朝早有機會見到月光， 是啊是啊， 但你夜晚不會見到太陽， 是啊， 所以你夜晚一定要收工，好準時開工， 都幾難嘅。 好準 時收工，想下想下，唔啱。我哋學月光， 好好， 我哋唔好學太陽。 我是晨光第一線的梁榮忠，可以在哪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的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6:40嘅时间啦，晨光百科咁啊，今日咧啊，又同大家讲下月光先。话说昨天夜晚啊，即系大家睇呢个追月嘅时候，可能都会见到一个咧红月亮、哦。系、哦，其实月光咧都系好搞笑嘅，因为佢有唔同嘅颜色，而佢颜色咧嗰个变化比太阳更加多。啊，一般嚟讲，我哋容易见得到嘅月光咧就系银白色嗰个啦，但系月光咧亦都可以变成赤红色、橙色、黄色、绿色。绿色原来都有，甚至乎蓝色的月光、蓝月亮，原来真的有的。好了，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月光的颜色不是因为月球真的变了做那种颜色，而月球是因为当它的光接受了太阳之后反射来地球，而它的光度经过就大气层的折射之后剩下来的颜色到底是什么投射了去我们眼睛那里，那个颜色呢就是我们看到月光的颜色了。所以呢，其实月光的颜色某程度上就表示着大气入面到底的微尘啦，它到底有些什么成分在这里的。好啦，如果你话系白色嘅月光嘅咁样，或者系话黄色啦，黄色咧就穿越水汽同埋尘埃，因为黄色咧其实某程度上去到特定嘅环境嘅时候咧，当佢穿越咗呢啲尘埃同埋水汽，佢就可以呈现喺我哋眼嗰度。月光嘅白光透过呢个大气嘅时间波长较短嘅叫做青色啦、蓝色、紫色嘅光咧，就好容易俾大气入边嘅水汽同埋尘埃散射吸收。剩翻红色、橙色、黄色几种同埋绿色几种嘅颜色去到达地面，佢哋混合嘅效果咧，原来就系黄色。咁我哋就唔系未必睇得到嗰种嘅深浅嘅，咁但系我哋就会见到，咦，黄色、哦，黄咸咸咸蛋黄啊，嗰个咸蛋黄咧就系头而家讲紧呢个黄色啦。橙色咧又真系橙色嘅、哦，喺夜空当中，橙色嘅月光咧有阵时会喺个天际嗰度啊，都相当之美丽。橙色俾到人哋一种咧就系特别嘅诗情画意。其实又系讲紧咧就系月光嘅波长嘅问题。月光嘅波长啊，长嘅波长，或者是较短的冷色光咧，当它全部被吸收或者折射的时间，就会得翻咧就最长的暖色光透过大气俾我哋见得到啦。咁嗰个咧就是橙色嚟嘅。好啦，红色就是寻日夜晚大家见到追月的时候，哇，喺红色嘅，唔通天有异象？边有咁多异象啊？红色的月光一般嚟讲咧就是好似譬如楞住月食的时候会出现嘅，啊，中意喺有狼会叫的时候会出现嘅。其实大气层真的好像一个巨大的镜片一样，只是被少量的阳光通过。这些阳光啊，当它穿越大气层的次数的时候，也会不断被吸收和散射。在这个情况底下，当它剩下红色的光进入了我们视线的时间，那我们就是看到红色咯。至于蓝色方面就特别少少了。蓝色方面就是因为一些的微粒啊、烟尘作怪。在历史记载入面，蓝月亮通常都是跟一些森林大火啊、火山啊、灾害就伴随着出来的。那可能就不无道理， 森林大火和火山爆发往往就会产生大量的烟雾和一些尘埃，这些叫做大型的粒子在地球的大气当中有规律地集结的时间，会将一些波长较为长的光线通通都吸收或折射，蓝色的光和紫色的光就会顺利通过，在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我们所眼睛看到的蓝月亮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蓝月亮通常都是火山爆发和森林火灾的时间才会出现的，所以有一个民间的传说就说蓝月亮就是一些不好的兆头，这些都是信不信由你，我呢就信科学多些了。6:49找到一首歌曲来自 Super Moments 的太科学，提提各位听众酷热天气警告早上的时间已经生效了，而 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朝头早的时间 KOL 系列，今天朝头早就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就是我们非常之会用的一些的、硬件。所謂硬件即係咩咧？一啲我哋經常，譬如可能係 USB 啦，又或者係 floppy disk 咧，其實由唔同嘅年代啦，原來亦都有唔同嘅歷史喺度噶咯。啊，當中亦都涉及咗咧，就好多唔同嘅技術嘅。咁我哋見得到咧，其實啊，由以前嘅一啲叫做 floppy 啦，去到咧就係 CD， 甚至乎咧曾經出現過有段時間咧嘅MD 啊，咁啊都已經咧嗱部分啊就已經咧就係被淘汰啦。咁啊更加咧就話到有啲字啊，譬如 MD 嗰啲字咧，咁啊甚至乎都会删除埋添，咁啊而家咧就叫磁碟嘅世界啦，咁好似都已经咧就系完结咗啦。嗱，原来咧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咁啊佢哋咧嘅政府啊，由于嘅程序由当年嘅叫做90年代到今日啦，都依然咧存在住需要用 floppy disk 啊、CD 甚至乎 mini disk 啊，去到递交一啲嘅表格申请嘅，咁啊所以咧。原來仲有啲碟咧係不斷咁樣用緊嘅喎，咁啊但係去到最近咧，咁啊亦都就係話到，即係要諗一諗係咪需要咧，就係更改一下啦。啊，原來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美國政府啊，例如呢個地方嘅美國政府啦，一直咧都係用緊一啲叫做磁碟嘅，而且咧就係為咗啊接收一啲譬如係總統嘅特別命令嘅時間，咁啊都會用到磁碟嘅。啊，直至到咧就係2019年，咁啊話到啊當地嘅政府，咁啊先至過渡咗一個叫做咧就高度安全固态数字储存解决方案，咁啊喺一啲特别嘅领空嘅区域啊，例如波音747嘅系统升级咧，原来亦都系要用磁碟噶。嗱，讲到磁碟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以前嘅电器，甚至乎咧就系一啲乐器。例如咧就係電子琴，都係要用到磁碟咧，就將佢升級嘅。咁當然而家咧就方便好多啦。而家咧就可以用 USB 啦，甚至乎有啲有 WiFi 功能嘅，直接喺網上邊咧就已經可以下載一啲更新嘅軟件啦。咁例如咧，唔同嘅政府佢哋亦都咧就係話到啊，磁碟要不斷咁樣去到更新嘅。如果唔係咧，都幾容易俾黑客咧就破解到。不過亦都有人話到。正直就係因為用翻啲咁舊版啊、咁 old school 嘅方式咧，咁所以咧就未必將所有嘢放曬上網，咁啊可以更加咧就保障到咧就係一啲嘅安全嘅隱患啊。如果唔係嗰一下下放咗上網嘅話咧，其實都幾麻煩啊嚇。好啦，咁另外一樣嘅 IT 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咁啊喺我哋自己啊。如果咧要去將自己嘅更換電話啊，嚟緊都有唔同新嘅電話推出啦，都係不斷有唔同電話推出噶啦。咁當你舊嗰個電話應該點樣做好咧？咁樣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咁啊，當然就唔使話下攞個錘仔揼爛你個電話啦，因為你嘅電話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嘅叫做軟一個叫做元素啊，一個一啲叫做環保物料嚟嘅。其實你可以將佢咧就再重環再做，變成其他嘅物料噶嘛。一般咧，即係大部分人啦，咁啊一個嘅裝置上面啦，或者我哋自己一個嘅 ID， 亦都可以咧就啟用到唔同嘅 device 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啊，當我用開其中一種嘅裝置，咁我應該點做呢？嗱，我哋咧都應該大部分人可以喺嗰個設定嗰度。喺設定嗰度咧，咁亦都可以咧就揾到一啲有關於移除帳號嘅。咁如果我哋要更換我哋嘅電話嘅時候咧，就要啟動呢一個。移除帳號啦，當你撳咗移除帳號嘅時候，一般咧都會揾得到咧另外得特別嘅功能嘅。啲特別嘅功能咧就係話係咪移除呢個帳號啦？咁佢有個選擇咧，就係話到係咪需要將呢一部機變成一個原廠嘅設定？咁一般嚟講，如果你想將呢部機咧去到賣咗出去嘅話啦，咁你就將佢set 翻喺呢個原廠嘅設定嗰度，咁樣咧。就會安心好多啦，亦都唔需要咧，就係做太多嘅心神嘅功夫，咁啊唔需要撳一啲特別嘅掣啦。咁啊，如果大家咧要換一啲電話嘅時候，咁啊記住啦，呢啲嘅方法咧就可以幫你保障得到自己嘅私隱啦。 入口我吗？信息到吗？我的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的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纵乱记探索到了，全流将心思等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物放弃到了，全头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冷静冷静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差点不够勇敢，我未会习惯他投资。追赶一切这旅程，习惯不合乎，是我不够好，就尽心恶细致这过程。改掉潜让我心田讲说话正式点动作先挑战这个言出到是会再想试接通我吗信息到吗我的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的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断记探测到了将这新鲜感证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物碰触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be like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ords mean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音乐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不可改变或事情少少可制止而能方便至少为个副职事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的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的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愿记探索到了全流将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火星鬼精的差了还未起身新鲜感占据你的一切 一首嘅歌曲啊，早上六点五十八分听过咧，有严明熙主持嘅《炎》啊，火焰嗰个炎啊吓，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又再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方面预测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以及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4度啦，咁啊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咁啊所以出边啲风咧。应该照到你有啲凉凉地嘅，不过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吓，咁啊唔紧要，不过吹咗啲干嘅风过嚟先。好啦，展望本周持续咧天晴酷热以及干燥嘅，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啦，属于3至4，空气方面咧又唔算得上系特别好嘅，咁啊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每次见到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我都即系对自己个嘴唇咧特别有少少 alert 嘅，因为个人咧比较上容易爆嘴唇爆擦嘅，咁啊所以咧都一见到呢啲 signal 咧都提一提自己啊吓，咁啊查翻润唇

津贴金额咧系学员薪酬嘅一半，每个月咧最多可以拎到5000蚊噶。 公司请到人之余，仲可以申领津贴啊，真系一举两得、啊。咁我哋即刻上去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ur.gov.hk 了解多啲计划嘅详情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和你 二台话你知。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7:10啦吓，咁啊28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道小白啦，同埋阿钟哥嘅早晨，钟哥， 早晨啊！你问我交通情况啊？ 交通情况点啊？ 我翻嚟嘅时候梗系冇嘢啦。 系啊， 咁早不过、啊、即系一定要讲咗不过先。 系 嗱。我見到咧就有好多警察哥哥喺度執行緊任務啊。咁咩任務咧？截停咗好多車啦。 係 嗱，我唔知啊發生咩事啊，但係我估啊喺嗰啲公路上邊，即係嗰啲熱門公路上邊，仲有啲乜嘢啊？多數都係大家想揸快少少，即係當然係唔合法性地一齊揸快少少啦。 係 咁，所以大家諗住公眾假期嘅時候，如果有啲咁樣嘅。佢哋嘅一啲活動咧，收手啦， 係啊， 一來嘈到人啊，真係幾嘈嘅， 係啊，紅紅聲咁樣。 二來嗱，俾人截咗啦， 係啊， 即係嚇， 跟住即係例牌嘅有啲嘢，第一、開你車頭蓋，睇、下你有冇非法改裝，另外一樣嘢就吹波波，睇下你有冇飲過啲酒精類嘅嘢，或者食得好多荔枝， 係啊，即係唔好諗住嗰個唔係嗰個。死氣喉我整大少少啫，整大少少做咩先？ 係咯， 好簡單。點解前面加多條橫巴啊？點解先？ 係咯， 嗱咁睇就知啦。 即係如果正常嘅話咧，其實你有架車，即係正常買翻嚟嘅話咧，咁其實架車本身係咁樣嘅話咧，運輸署都批咗噶啦，唔好搞佢啦。 因為有時候咧，我覺得譬如交通上邊好多時有啲事咧係可以避免嘅。嗱，如果大家好依足個規矩行咧，大家真係路路暢通噶啦。咁唯獨是譬如啊。一啲唔應該嘅活動喺個馬路上邊進行啦，即係你揸快啲咁樣啊，唔應該啦，好容易會釀成啲意外噶嘛。我成日都話咯，你身手好，你揸得快，你叻仔啦，你有錢買架靚車咁樣。咁但係你都不能夠否定有啲人係中意慢慢揸，或者佢哋個警覺性冇你咁強，冇你咁強。 係。 咁但係如果佢哋反應唔嚟，咁咪累咗人咯。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名車咧，咁啊大家視乎。各有所好啦，有啲人真係可能有多个钱嘅，又中意坐下名车嘅，咁但係唔代表一定揸快车喎。 係啊， 因为我都见过以前一啲譬如出名嘅名人啦，佢哋都中意坐车嘅，但係佢哋就算行高速公路呢，其实条路明明行100 佢揸住架名车，佢都系揸70嘅啫。 嗯， 因为问佢点解啊，佢话我真系中意揸下架车嘅啫，我唔系谂住练车噶。 系啊，咁如果 呢啲谂法咪啱咯？ 你真系要去即系测试架车嘅速度，其实有好多正统嘅方法啦，譬如真系参加正式嘅赛车啊，咁你都可以噶嘛。 系啦，嗱咁啊，其实咧喺运输署嘅网页嗰度咧都见到啊，咁啊九月份开始啦，运输署有一个叫2022年交通习惯调查。咁啊，唔知道交通组有冇同各位听众讲过啦？咁但我都可以同你即系，譬如 分享下， 分享下温故知新啦。咁呢个系咩嚟嘅咧？因为即系有机会咧会上门嘅，所以都要特别提一提啲听众啊吓。咁啊嗱，喺呢个九月至到十二月嘅期间咧，咁啊调查，咁啊运输署啦就想调查大概咧就35,000个嘅住户，咁啊邀请佢哋参与。咁啊受访嘅住户咧就将会以随机抽样嘅方式咧，去到拣出嚟嘅。咁啊住户咧可以选择网上边自行填写问卷，以及咧电话访问，甚至乎咧面谈访问，有几个形式嘅。咁啊，运输署嗰度亦都话到啦，嗱呢个调查咧就希望搜集市民最新嘅出行模式啦，同埋习惯，同埋更新，以及咧就改良一啲叫策略性嘅运输模型。咁啊，准备咧即系可能嚟紧有一啲即系譬如交通嘅配套啊，点样可以再做得整合得好啲咧咁样。因为关键系咩咧？佢列出咗几方面嘅。第一，嗱香港近年咧都有好多嘅大量运输基建落成咗啦，真系数得出。东铁线过海，我 系 受惠嗰个嚟嘅。而家我喺呢个东铁线咧去会展啊，哇，话俾你听，真系快到咧，我自己都吓咗一餐。 系咪真系真兴奋咧？ 真兴奋， 真兴奋， 呢个真系真系兴奋。以前咧就要喺红磡，你会选择即系我哋如果 坐过海巴咁样啊， 过海巴士啦，或者你会选择喺九龙塘，跟住就又转一轮，跟住先去到金钟，再转车去湾仔，然后再行呢个天桥啦咁样。咁而家你东铁线咧，你基本上，譬如我喺大埔上车嘅，直去咧，直去你已经去埋呢个会展站啦，你真系富富可求。 所以香港其实虽然地方细啊，但系佢成个交通网络我都觉得真系已经真系好正。 系啊， 嗱，佢唔系净系铁路网络啊嘛，譬如路面嘅网络，巴士啊， 系啦，巴士、 的士啊、小巴， 系啦， 其实佢哋都可以覆盖咗好多地方。 系啊，你巴士都去唔到，铁路去唔到，佢俾巴士嚟。 系啊， 巴士都去唔到，佢一定有小巴嚟。 系啊，即系大家会有一个选择咯。 系啦，咁样咁除咗呢个东铁线之外咧，咁仲有譬如屯马线啦。南港岛线啊，西港岛线啊，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咁屯门方面又有譬如赤角隧道啊，咩香园围公路，其实好多嘅，咁呢咁多个嘅公路亦都真系投入咗服务啦，咁所以睇下点样可以整合得更加好，咁另外咧就系资讯科技发展迅速啦，咁佢哋亦都话到希望将嗰个叫做交通嗰个传递嘅速度咧。咁希望又再整合一下，咁所以有呢啲叫做新嘅一啲叫做调查啦。咁另外生活模式方面咧，佢就话到，譬如网上购物啊、视像会议啊、遥距学习咧，都好普及嘅。咁另外就系譬如大湾区同埋其他城市咧，又互相融合啦。咁点样又利用嗰个交通网络啊，同埋呢个互联网嘅世界点样互通咧？咁所以佢哋就会喺呢方面咧，就做好多唔同嘅调查嘅。咁如果你话咧，你系被选中嗰个咧，其实你会收到呢个通知书。咁邀请你咧就会参加呢一个嘅调查。咁住户咧亦都可以透过唔同途径进行呢个调查。头先讲过啦， 系啊，或者电话，或者系纯粹网上填问卷。 冇错啦。咁但系我哋都好惊咧，有啲人会扮运输署咧去揾你嘅，即系啲人行骗啊嘛，系咪？提防骗子。咁如果喺运输署发出咗呢个通知日期开始计一个星期，咁系统如果冇收到。即係你大家嘅通知話預約呢個申請或者網上問卷等等啦，咁咧協助即係總之收唔到你通知，咁一啲嘅叫做專業人員咧，即係運輸署嘅人員咧，即係佢哋就會親自聯絡你嘅，係佢哋會親自聯絡你嘅嚇。啊，進行面談嘅訪問員咧就會穿著呢個湖水藍色嘅制服，佩戴咧由運輸署簽發嘅有個人照片嘅一個卡片。咁啊，並且就帶有湖水藍色嘅工作袋，咁啊方便咧就住户辨識佢哋嘅身份嘅。咁當然，如果你係有懷疑嘅話咧，咁啊你可以唔開門噶，係啦，咁佢會俾個電話號碼你，運輸署嘅電話號碼嚟嘅。你唔中意嘅，你都可以上網咧就 check 下嗰個運輸署嘅電話號碼係真定係假。咁你咪協助一下運輸署，咁你即係都係啱嘅。咁你整合翻嗰個 資料啊， 資料嘛，咁你即係等可能未來10年嘅時候咧，你會知道到底。 點樣可以做好啲香港嗰個運輸網絡啊？呢樣嘢緊要咯。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你正話都講啦，一定會有啲提子噶嘛，即係提防騙子，一定會有嘅。咁但係希望嗰啲人唔好搞嘢啦。 係啊， 即係好簡單。我話點樣可以杜絕呢啲人咧？你拉佢哋冇用嘅。即係又係用翻吸煙個道理啊嘛，嗱你呃人楊偉啊，嗱你呃人楊偉咁就係啦， 係啦，嗱咁如果你話運輸署嘅網頁上面提供咗一個電話號碼嘅，咁如果你係被抽選咗嘅住户嘅話，你亦都可以即係譬如打呢個電話即係諮詢一下咯，39001100 39001100，咁呢個就運輸署嘅提供嘅 official 嘅電話嚇，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咁啊俾多啲呢一方面嘅資料咧，運輸署整合一下啲交通上面嘅進息啦嚇。好，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钟哥， 早晨啊， 早晨啊， 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原来冇乜时间啫，要火速讲下天气添。 系、 我太长气，唔好意思。 好好啊，啲天气 系嘛？喂，但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喎，系咪好热啊？出边 系有啲热啦，咁啊，见到个太阳都出咗嚟啦。不过今日继续系假期啊，大家好好享受好嘅天气啦。咁啊，详细天气俾两位拍档讲啦。 好，唔该晒阿欧，唔该晒。咁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天晴，咁啊，日间酷热以及干燥嘅，最高气温34度，局部地区咧亦都系有烟霞噶。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咧都系天晴酷热噶。咁啊，28度嘅气温，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以及咧酷热天气警告朝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咗噶啦。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早晨精伟。 早晨啊。 粤剧里面咧，唔同演员、唔同角色，唔知道系咪关性别啦、年龄定还是系真系角色分配时咧，都会有唔同嘅做手噶、 哦。冇错啊，会噶。咁有啲就可能霸气啲啦，女仔又可能娇滴滴啲啦，咁所以出嚟嗰个呈现都会唔同噶。 咁所以今朝咧，不如就藉住呢个机会咧，问下精伟啊，其实有冇啲咧好突出嘅做手，或者有冇啲咧好通用嘅做手，而唔系话好特定角色先至会用得到嘅咧？ 好，咁我哋今日呢就试下细细咁样讲下做手呢一样嘢。不过呢，因为始终都关乎动作啊，咁如果呢即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其实我都可以即介绍大家呢，之后可以去返网络上面呢，真係想睇返个动作到底系乜嘢呢，咁就可以喺上面睇。因为呢，我哋而家始终都系广播嘛，咁我哋只能够呢口述緊啲动作出嚟。或者讲紧一啲动作名啊，咁但系咧，我又惊大家都未必明白我讲紧乜嘢，咁啊，所以我哋尽量拆解啦吓。咁啊，头先咧啱啱就讲到啦，就系话有一啲比较大路啲嘅动作吓，粤剧入面咧一啲基本功必须要学嘅会系乜嘢咧？咁第一个咧不外乎就系拉山啦。嗱，拉山呢个动作系点样咧？简单啲咁讲，平时咧以前细个咧，芭比你有冇喺嗰啲上体育堂啊？睇操堂啊嗰啲情况之下呢，咪摊开两只手，即係喺度人同人之间有个距离咁样嘅。 有啊，有试过啊。 咁我哋嗰个动作呢又唔系拉山嘅。不过呢我哋就系叫都叫拉山绑嘅，係啦，即係唔系拉筋嚟㗎嘛。我哋唔系拉筋，但係呢就会系咁样晾住咗只手嘅一个动作嚟嘅。咁呢个动作呢系喺即係粤剧嚟到讲呢都比较基本啲啊。咁男女都要学嘅，咁亦都有单嘅拉山，亦都有双手嘅拉山，即系一系就是但一边咁样。有睇过粤剧嘅，特别咧有睇过武抢嘅，即系朋友仔咧，就一定会见过呢个动作噶啦。咁其次一样嘢咧，我哋有好多动作啦，都系凭我哋嘅做手嚟到去显现嘅，因为咧做手咧就占咗我哋身段入面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啦。咁我哋喺入面咧，特别分咗咧，就系有指法啦、掌法啦、拳法等等嚟到去合组咗我哋好多唔同嘅身段嘅。咁如果我讲指法先啦，嗱 ，Barbie 你虽然话冇乜睇大戏啊，但系成日如果啲人讲起粤剧嘅指法，同啲手指有关嘅，啲咩咩指咧？ 我一谂就谂到兰花指啦。 唉，冇错冇错，兰花指咧就系出自喺我哋戏曲入面嘅，咁啊特别咧就系花旦会用到啦，咁啊嗰个美感嘅呈现咧，都系俾到大家觉得咧好似比较 娇美一啲咁样嘅，咁所以咧花旦用咧就会用兰花指，咁啊通常咧就系个食指同埋尾指咧就会比较突出少少嘅，用只靠个食指嚟到指一个方向啦，咁之后咧因为花旦嘅缘故啦，所以尾指咧都有少少凸起咁样嘅。不过嗱，呢啲指法咧，其实我哋都有讲点样为之靓同唔靓咁，咁但系咧我哋喺舞台度指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咧好讲嗰个圆啊。圆形嗰个圆啊，其实咧粤剧嘅舞台入面咧，好多时候喺个美学呈现咧，都会同圆形有关系嘅。咁啊，呢个咧亦都有啲类似太极嘅概念咁样啦吓，一个圆，一个虚幻嘅圆嘅一个概念吓。咁样咧，所以咧只手咧，我哋通常咧指嘅时候咧，我哋都好讲嗰个弧度嘅。咁所以咧，以前咧有好多时候咧就会系。有啲花旦会浸水莲嘅添，即係隻手啊长期浸水咁喺度你当系帮啲手指拉筋啦吓，咁就向后咬啊，即係尽量呢令到嗰个弧度呢可以圆一啲啊吓，咁样呢就系我哋去指嘅时候呢，以至当我哋用力我哋发力呢，我哋其实所有呢都要去到指尖嘅嗰度力吓，指尖嘅概念系乜嘢呢，就即系话我哋由手臂一路用嗰度力呢要达到去指尖。唔係淨係去到手腕喎、我哋係要去到指尖。咁嘅情況之下呢，我哋先至呈現得到嗰個弧形出嚟，嗰、那個靚出嚟嘛，係咪？咁所以呢花旦呢就用蘭花指啦，咁小生呢就冇咗隻手指尾啦，即收返埋隻夾出嚟嘅手指尾呀，咁但係都要有呢個弧形嘅，都要有呢一個嘅圓嘅概念嘅。咁其次呢就係、是、劍指啦。劍指又係點樣嘅呢，劍指咧就係、是、二三手指並排，咁如果咧係花旦嘅話咧，又係一樣有少少手指尾啦嚇，咁男仔就冇手指尾啦。咁但係呢啲咧係一個咩狀況嘅咧？就係、是、一啲舞搶嘅時候啦嚇，即係我哋咧如果單一個手指咧，咁就好似斯文啲啦，係咪？兩個手指咧就好似加重語氣啲啦嚇，所以咧當我哋係一啲舞搶嘅情況出現嘅情況，就會係用好多劍指啦。即係當我哋係一個武將身份嘅時候，我哋指人咧基本上都係用劍指嚟到指噶啦，就係、是、咁樣。唔知道有冇一個概念見過咧？有時就算唔一定用喺戲曲入面嘅，即係有時喺影視作品咧都有借代到呢樣嘢嘅。 嗯， 即係我見有時有啲即係扮將軍啊、扮啲惡人啊，成日嗰啲咧都會。即係有啲前輩啦，特別係佢哋就會懂得用劍指嚟到去呈現嘅。咁啊，另外咧就係、是、雲手啦嚇，雲手咧呢個動作咧就真係就咁講有少少難嘅。咁但係咧佢咧就係、是、一個喺我哋好多動作入面呈現嘅一個最基本嘅動作咧，令我哋咧就手腕啊嚇，我哋雲手嘅情況之下啦，我哋手腕啊手掌啊，成个手臂啊，点样可以呈现个圆出嚟吓？咁咧都有啲偏向咧，系打紧八字咁样嘅吓，即系我唔知道阿拉伯数目字嗰个八字啊吓，咁啊不停有啲打八字咁样嘅一个类似概念。但系另外咧，比较可以讲得到大家就咁讲会明白得啲咧，就系、是、有冇听过一样嘢叫做抖手啊 ，Bobby？ 系咪即系话会拎一拎个袖，然之后挫一挫？蹬一蹬个样咁样嗰一下叫抖手。 呢一个系一个亮相时候会做嘅嘢啦。咁但系抖手其实个意思系乜嘢呢，大家可以想象下呢个抖手嘅概念呢，就系、是、同某一种病嘅一个病症好似嘅。手震啊手震啊即系嗰啲咁样呢。咁有啲人呢好嬲嘅时候或者心脏病发之前呢，咪有啲时候只手会哈咁喺度震嘅，即係好激动嘅时候呢就拿住只手指系咁喺度好激动好激动嘅呢只手就喺度震。咁其实呢个呢就係抖手啦，即係我哋戏行入面呢我哋叫抖手。咁当呢个情况出现啦，其实头先我都讲咗㗎啦，就係、是、当一啲好气愤啊好唔知点算嘅情况之下，就会有呢个抖手嘅情况出现。咁呢个抖手呢就係、是、俾观众可以更加清晰知道我当刻个演员个情绪啦吓，呢个抖手咧系帮手呢个情绪表达嘅。咁啊，另外除咗抖手之外啦，亦都有搓手啦吓。搓手就即系即系两只手合埋，咁但系互相会喺度捽啦吓。咁平时我哋互相会捽手嘅情况，有啲咩情况你会咁样喺度捽只手噶？ 一系就紧张，一系就磨拳擦掌啦。 系，冇错，都真系好有慧根噶啦。你除此以外，仲有咧天气有关嘅。 哦，冬嘅时候， 冇错。其实咧，我哋嘅造手咧系都几源于生活嘅，只不过我哋成日都话艺术咧就系源于生活，但系高于生活啊嘛。所以我哋咧只不过系将嗰个动作原先已经有噶啦，正常生活情况之下我哋都会做嘅。不过我哋将佢可能夸张咗少少，美化咗少少，咁嚟到呈现嘅啫。咁所以呢个搓手咧有一个好基本嘅动作啦吓。咁啊，另外咧复杂少少嘅仲有啲咩咧？复杂少少嘅咧，仲有一啲组合式嘅做手动作，例如爬山啦。咁爬山我哋因为之前亦都讲过啦，有呢、這个虚拟性㗎嘛，咁所以我哋呢就会唔会真係整座山喺个喺个舞台度呢，好难㗎嘛。但呢我又要将呢件事呢呈现到俾观众喎，咁就好靠我哋身段点样做到呢件事啦。咁譬如可能我哋点样模仿，就係、是、可能有时爬山嘅时候可能執住条绳啦，係咪執住条绳嚟到去扯自己上去呀、啊、即係类似係咁样。呢啲动作呢都好靠我哋指法呢嘅配套嚟到去呈现到呢一样嘢俾观众知嘅。咁所以呢即係手指呢其实都系一样几好玩嘅东西嚟嘅。仲有我记得呢，我嗰阵时自己喺演艺学院我哋读嘅时候有一个训练呢，我哋啲数目字呀、啊、数目字呢点样用手指嚟到呈现啦。即係等于而家呢有嗰啲即係女仔卡哇伊嗰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样嗰啲呢，嗰啲咁样嚟到去影相啦。咁我哋呢都有一到零到十啊咁样嘅一啲指法出嚟嘅。咁好似我哋嗰时呢啲同学仔之间呢仲好好笑嘅，就係特登攞自己嘅手提电话号码喺度练囉。即係左右左右，但係喺度呈现緊个电话数目字出嚟咁样。咁呢啲呢都係一啲趣事啦，亦都係一啲实际嘅练习嚟嘅。 好啦，咁今朝听阿精伟讲咗咁多呢，我觉得最实际呢都係买飞入去睇下唔同嘅劇目，咁可以睇下。 冇错。 有冇出现咗精伟介绍嘅一啲做手动作啦。 多谢大家支持。 唔该晒精伟。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9033宗新冠确诊个案，8904宗系本地感染，再多11名病人离世。有两间院舍各有一名院友确诊，合共8名同房院友需要隔离。学校方面，有3间中学呈报共13名学生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建议相关学校的班别暂停面授课一星期。九龙医院胸肺内科日前有一名63岁病人确诊，经个案追踪，发现同房再有2名84岁男病人确诊，另外2名病人列为密切接触者，他们已经转到隔离病房，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确诊宗数虽然是略为回落，但仍然要观察较长时间，不排除数字在中秋假期之后反弹。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经过6个小时的行程，从她离世的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抵达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灵柩车队当地星期日上午驶离巴尔莫勒尔堡，放上苏格兰黄旗和花环的灵柩安放在灵车内。车队缓慢行经苏格兰多个城镇，街道两旁聚集大批着着深色衣物的民众，有人向车队抛出白花表达敬意，有人就安静目送灵车离去。灵柩会安放在荷里路德宫一晚，当地星期一移送到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举行仪式之后供民众吊唁。女王的灵柩预计在星期二晚送返伦敦，抵达白金汉宫，星期三移送西敏宫，今个月19日举行国葬前的4日，公众可以瞻仰灵柩。俄罗斯发表军情报告，宣称空军摧毁乌克兰军队在南部尼古拉耶夫地区的部署地点，敌军损失超过100人。国防部说，在尼古拉耶夫以及附近第涅伯罗波德罗夫斯克州的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讲讲个天气先啦，但係有冇人听啊？而家大家都未起身喎，今日公众假期 都有好多人返工㗎嘛。 又系你错啦，我今日呢返嚟嘅时候，你哋头先即係用咗好多时间讲车，我其实想承上提啊。头先呢驾驶返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呢，其实已经见到好多车会嘅朋友出车啦，咁有啲车聚嘅朋友呢亦都将啲超跑呢喺条马路上面晒一晒俾大家睇。 你见超跑啊？ 係啊。 咁我咪仲话同阿超凡讲，我见到拦截嗰啲呢唔係超跑嚟㗎。但係睇个样子应该係想快跑嗰啲啦， 声啊大过超跑， 哦， 俾油唔去嗰啲可能 一嚟截咗啊， 哦系咩？我哋嗰啲啊唔系我哋嗰啲啊，我见到嗰啲就系超跑嚟嘅咁样，咁啊可能就朝头早即系影下相，即系饮个茶咁啦。我见咧有啲朋友仔都系呢啲超跑会噶嘛，跟住我问佢哋，哦其实你哋成日咁样打卡影相有咩做？冇噶，倾下偈噶咋，好似啲阿伯咧，朝头早捉棋啊，捉完棋之后咧，跟住啊饮杯茶，跟住大家影张卡摆喺社交平台嗰度噶咋。 我有个朋友咧，佢都系超跑会嚟嘅，咁佢就仲系揸其中一款，跟住黄色咁样。佢套路系咁玩嘅，咁佢有阵时咧会 join 同一个车款，有阵时咧会 join 同一种颜色。咁佢哋咧就会有段路咁样去啦，咁样好啦。跟住佢哋例如佢今次要行新娘潭路，咁去嗰边啦，因为弯位多嘛。咁弯位多点解咧？佢哋唔系话嗱，佢咧真系唔系一个超速嘅人嚟嘅，但系佢都会选择去嗰个位咧。原因佢话因为有好多咧叫做喜欢摄影的朋友会在那里出现。咁咁上下时间即係夹咗嘅，我哋呢就会有一班车队，咁就会经过呢个路线。咁嗰班摄影爱好者呢就好鍾意影车嘅。咁佢哋影车嘅时候呢，咁佢哋就会因为嗰度弯位多嘛。弯位多呢就容易呢就影到架车係靓而係独立一架。就唔使话每一次影呢就一定成抽车咁样。咁所以呢佢话呢，喂我更加揸得慢喎。佢影唔到我點算啊？因為佢之後攞翻張相嘛，跟住我問佢喂咁幾錢啊？佢話唔係啊，佢哋真係攝影愛好者嚟 嘅，義務影嘅。 佢又中意影相，興趣，我又中意俾佢影，就係咁困埋咗一齊咯。 咁啊都個月既然係咁樣，都講下個天氣啊。 係 不過咧，我又好少見到一啲人揸緊超跑嘅時候咧，即係揸架林寶堅啊嗰啲咁樣嘅時候，聽緊晨光第一線。 係啊係啊， 會唔會有嘅咧？ 系啊， 即系都可能 有嘅，有嘅。 我通常听得最多咧，就系话嗰啲小巴大佬啊，的士大佬啊，就会开心嘅听紧晨光。 系啊， 但如果你揸紧一架超跑，亦都欢迎你加入啊。 系啊， 同你讲讲个天气，而家28度啊，湿度8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仲有就系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嘅。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哇，最高气温约34度，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北風嘅，展望呢個禮拜持續天晴酷熱同埋乾燥。 係頭先講咧嗰啲車會咧，未講話一路嘅過程之中啊，翻嚟好似陪住我揸車咧，就係、是、咯，我就係慢慢揸嘅啫嘛，即係正常速度，佢哋又慢慢揸，咁啊好笑。即係咧有陣時咧，你揸啲普通車咧，啲人就揸得好快，揸超跑咧揸得好慢啊，反而即係呢個都係幾有趣嘅反差啦。咁所以頭先鐘哥話：，喂，啲人起咗身未啊？好多人起咗身㗎啦。其实有啲可能又跑下步啦，咁啊做下啲户外活动咁都有啊。你都知道，即系嚟紧可能即系10点零11点咧，嗰啲大浪湾啊、石澳沙滩啊， 就多人啦。 公众停车位咧， 啊、 即系如果有交通消息就会同你讲咧，喂、已经爆满啦，唔好入嚟啦，咁样啦。 唔使等十点几啊，就算你今日任何时候咧，你都预咗，其实公众标位咧已经爆满， 可能8点几都已经敷晒， 广播道都爆满啦。 系跟住譬如嗰啲泳滩咧，8点几已经揾唔到位啦，跟住焗住咧就去附近嗰啲，即係收得好貴嗰啲，公眾假期收得好貴嗰啲泳灘停車場，咩20蚊半個鐘嗰啲咧，其實係好鬼貴。 係啊，咁不過今日都應該旺場㗎啦，呢啲停車場。點解咧？因為 即係都好多朋友趁住秋天來了啦，咁又有假期啦，可能去 BBQ 咁樣啊。嗱，咁啊，哇，原來有個新嘅研究發現咧，呢個 BBQ 咧，大家好多時候都會用石子啊嘛，係咪先？即係用石子咧包住啲，譬如金菇啊嗰啲嚟燒啊， 會番薯咯， 係啦，類似嗰啲啦，呢啲都由細包到大啦。嗱，先問問兩位拍檔啊。石子，点包呢？ 即系讲紧令嗰边定还是唔令嗰边？ 系啦， 喂，呢个不解之谜。 嗱，呢个咧就真系系一个谜思嚟。嗱，我问咗你哋两个先，一阵咧又揾个专家出嚟，究竟啊光面好啊，定还是系瓦面好呢？ 我觉得啊，我觉得应该系嗰个令嗰边咧，即系向食物嘅。我自己觉得即系瓦式嗰邊咧，應該係向出邊啦，即係我覺得係咁樣。 係啦，嗱，鐘哥嘅選擇係咁啊， 但我唔知真定假，因為我通常都用呢個方法嘅。 唔使驚，係啊，錯咗咪錯咗咯， 係啊， 好多嘢由細錯到大㗎啦，約定俗成呢啲，有啲人講嘢都係 咁傷大雅嘅呢啲， 講嚟講去都係錯㗎，係咪？ 突然之間有一個嗰啲咩調查出嚟，哦，原來你反轉咗咧就會有致癌物質，話我點知道？ 你錯啦，本身 BBQ 咧都會釋出致癌物質嘅，呢個係不爭㗎啦。 同埋咧，好奇怪嘅。BBQ 点解好食呢？就系因为佢释出致癌物质，即系有啲人中意，譬如我咧，我承认我中意烧窿啲嘅，佢冇嗰阵窿嗰阵除咧，我又觉得唔似 BBQ。 等于你食煲仔饭，如果冇饭焦，你觉得争咁啲。 咁你话饭焦系咪致癌物咧？咁 梗系啦， 咁一睇睇落去咪咯，唔多唔少你都见到有啦。 不过即系呢啲嘢唔好常食啦，即系唔系啦，鼓吹大家致癌啊？你呢个讲唔过去啦。好啦，小白，你嘅答案系乜嘢啊？ 我惊讲咗你个题啊！因為我之前咧睇佢一個好耐之前啊，跟住講 消委會啊， 唔係半年前到，咁啊，即係睇翻呢個外國嘅對於石子嘅研究咧，佢嗱，我講少少啫，咁佢俾我嗰個答案咧係兩邊係一樣， 唔係喎，咁我睇呢個唔係兩邊一樣喎， 佢俾我睇嗰個兩邊係一樣嘅原因啊 ，all of the above 係啦，係唔係？我呢個唔係公又贏，自又贏喎。嗱，不過聽埋你講先。 好啊，嗱，點解我嗰個會話公又贏，自又贏咧？咁佢嗰個做法咧，嗱，可能係大家研究嘅方法不一樣啊。咁我睇嗰個佢就係、是、都係例如攞粟米咁樣，咁咧就曾經攞過令嗰面同埋瓦嗰面喺同一個爐嗰度用同一個嘅火候一齊處理。咁亦都用科學嘅方法咧，去到判斷嗰個食物嘅温度啦，佢個量擲啊，甚至乎對嗰個石子嘅敏感度嘅。咁佢發現咧，其實兩者嘅差別咧係非常之輕微。咁所以咧，佢哋就話啊，其實原來兩邊啊冇乜分別嘅啫，咁樣大家中意邊邊就邊邊啫。佢嗰陣時就係咁講啦。 嗱，我估小白嗰個咧就再叫做再深入啲啦。 點解我唔信先？好簡單。如果是没有分别为什么要整到两边不同颜色呢 因为你以为有分别 不是其实这样又不对因为呢石子的两边是用不同的物料去做的一边就多些铜啊锰啊即是镁啊砷啊这样另一边就是另一些、叫做 material 啦这里我不是化学老师我不逐一讲边不过即是作为正常人啦，即你听紧收音机，普通人嚟嘅嘛，系咪先？ 系啊， 即究竟点样包住啲金菇，或者包住个煨番薯咧？钟哥啊讲得啱噶啦，其实系、啊， 即另外边就向食物。 你头先都好疑惑，嗱，你嘅传统智慧系阿派得到落嚟，而你恭喜你啊，冇食得更差啊，系、 哦、 啊， 哎、好彩。 嗱，我重复讲多次啊，市民咧使用石子嘅时候咧，应该用光面啊，包住食物，瓦面咧就向外边嘅咁样，即系如果你摆喺个炉嗰度咧，全部瓦式咧。对啦，咁样、哦、即系简单来说啦，咁就对啦。不过咧，啊呢、這个食物中心咧都有啊，一个提示俾大家，就系、是、好多时咧，大家譬如烧嗰啲金沙骨咧，都会包住个石子去烧啦。 系啊， 佢话嗰啲就唔好啦。点解咧？因为咧，佢哋咧就 prefer 咧就系你烧熟咗嚿食物，跟住先去加酱汁。嗱，當然喺食嗰度咧就冇咁好食嘅，你一定係覺得哇唔係啊，我醃得咁辛苦啲叉燒，梗係落曬醬跟住先包住石子啦。 佢話唔好咁做，點解呢？因為咧喺石子咧同埋醬汁咧個過程入邊咧，好大機會發生嗰啲化學作用， 嗯、 尤其是係茄汁同埋檸檬汁咧，呢啲酸性嘅醃醃嘅醬料咧、 哎， 就好容易釋出一啲鋁元素啊。嗱、 嗯， 鋁元素就即係 aluminium 啦。咁你如果吸入咗身體咧，就直接食咗入去嘅咁樣。咁、 嗯、 呢個就係即係燒嘢食嘅時候咧，一啲迷思，而喺大家即係瘋狂燒嘢食開始個 BBQ 季嘅時候咧、 嗯， 就真係要。好好咁樣認識翻。 不過你話講到檸檬嘅檸檬汁又好，檸檬又好我就好少包埋一齊去，即係真係 BBQ 嘅時候去燒嘅。 嗯， 譬如你烤魚，咁通常都係烤完熟咗，你打開之後先至擠檸檬汁嚟嘅。 我都覺得係， 唔會係擠咗落去跟住先包佢燒嘅，唔會。 唔係，不過可能 因為容易苦啊，容易苦啊。 不過可能有啲人傻豬豬咧，即係譬如攞啲三文魚去烤，跟住落啲香草，跟住擠幾滴檸檬汁入去劈聲咁樣，咁啊容易中咗呢一個咯。 有些人的壞習慣就是什麼呢，他們譬如可能他想燒這個魚的、 嗯、 但是他之前呢就已經可能吃了檸檬、嗯、然後他就已經擠了一些檸檬了，那他就、想著這些沒什麼檸檬汁的檸檬渣呢怼埋入去咯， 系啦系啦，可能系咁啦。 系啦， 正话好都讲咗，通常 barbecue 咧开头嘅时候你好讲究嘅， 系啊， 烧下烧下咧 就烧肠仔啦，烧肠。喂，嗱，我又题外话啦，嗱，头先嗰啲就叫冷知识啊，补完大家烧嘢食嘅时候，你哋会主动去透露嗰一位啊，定还是喺旁边即系叫吹水嗰一位？ 我会，我会透露噶， 两样都唔会做。 点解啊？ 等食， 你等人烧俾你食。 我系人都知道我唔中意 barbecue 同打边炉噶啦，即系呢啲话浪费厨师心。 唔系啊，冇办。大台的阴影实在太大了，我成日觉得你很喜欢烧嘢食，好像每一部电视剧都见到，喂，钟仔整条肠仔嚟，系好啊，好啊，好啊，咁样。 可能系啲演员本身上，拍完咁辛苦， 系 啦， 喂，系咪真系会， 真系有热食噶嘛？系咪噶？ 系咪真系会食得到噶？嗰啲烧嘢食，定还是斋拍摄噶？ 食到食到， 真心嘅，即系大家会 gathering 咁样嘅。 所以咧，我哋对好多人都好好嘅，即系拍戏嘅时候咧，特别对啲道具手足咧，即系对佢哋好好嘅。咁譬如拍食饭戏咧，我哋必定会走埋问一问嘅。食唔食得嘅？食唔食得嘅？跟住咧，佢就OK， 或者系算啦， 算啦， 扮啦得噶啦， 即系 会知道。 出去拍嗰啲嘢咧，有阵时嗰啲酒咧都唔系酒调色嘅啫嘛。嗱，不过头先讲 酒啊，通常系假嘅， 系 一来惊你执啦，惊你饮醉啦；二来最主要系因为钱嘅问题，你话我大佬即系唔知 道。系啊， 喂嗱，小白啊中意透露，我记得咧好耐之前小白就访问过一啲BBQ 达人啦。 哦，系啊，系啊，咁你记得喎？ 系咁又话喂透露嘅方法咧，点样可以快啲咧？你温故知新啊！ 其實咧， 我哋成幫嘅聽 眾透露咧，佢即 係蒸啊，都係用 係。其實佢哋都係鼓勵用碳蒸嘅啫，因為你用最短嘅時間之內透咗個爐啊嘛。咁、你要入邊俾嘅空氣對流啦，咁、有對流先至。你第一，你又唔使撥得咁辛苦。咁你空氣對流咗嘅話咧，咁其實亦都好快脆咧會著嘅，同埋就唔好成日。得閒就加下碳，呢個咧真係 大忌啊！ 係啊，唔係必須要， 係必須要。 因為得閒加下碳咧，如果你想個火 keep 住好猛嘅話咧，咁你就得閒加一兩嚿。 即係要得閒加下碳，意思係哦。 如果唔係咧，你到佢即係啲火都就嚟熄曬嘅時候先加咧，咁你到時潑你又唔敢潑，係咪？咁個火嗰只新嗰啲碳咧，要等佢燒多。 喂，有冇話幾時加大碳？有陣時幾時加嗰啲碎飲有冇啲碳？我見咧，我身邊有啲 BBQ 達人好醒喎，好似咧掌控到成個爐火咁樣嘅咧。 咁你見到嗰個位有？有啲火弱咯，咁你咪加嚿大嘅碳落去，系啦，然後側邊就圍翻啲小嘅碳，咁啲細嘅碳就好快脆著啦，然後熱住同埋燒住嗰個大嘅碳咧，咁啲細嘅碳燒完啦，大嗰個碳就會變咗嘅火種。 我嘅方法係最好嘅，唔好諗，唔好煩，坐喺度等食。 系， 即系你中意做打边炉达人嘅，你咪做咯。我坐喺度食腰。 咁我下次都系约你去啲有人烧卖嘅去。 系啊， 呢个最呢个咁样讲好做，所以呢个最好嘅。 好啊，好啊，好啊。 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道做成日卖佬，懒 rock and roll， 所以 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只睇你，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因识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as that， 开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迷走转迷路，我啦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l， 继续 Do Re Mi Fa Sol， 那知道今晚要做到 Hey oh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迷走转迷路 OK，一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换到。 田嘅你好啊，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咁啊，唯一一个好处就系头先 BBQ 嘅时候透露方便啲咯，其他时候咧你生火咧都小心啲啊，呢个系重点嚟嘅。 嗯，咁啊，今日朝头早同大家讲下咧，咁啊，日本方面有本字典， 嗯， 即系日本嘅话，我哋有中文字典啦，佢哋都有日文字典噶嘛，嗯、我哋成日都话咧有啲字咧就会加上去嘅， 嗯。 佢哋今次咧出咗啲公告咧，就話要 delete 啲字。 嗯， 咁啊有啲唔同啦，唔同嘅感覺啦。咁佢 delete 嘅字咧有成1100個喎。 哦，係咪有啲過咗時啊？小白 係啊，其實都幾多咧，即係同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啦。佢 delete 咗咧，唔代表嗰個字咧係要即刻喺呢個世界上消失啊！嚇，即係話其實大家都已經可能查閲佢嘅人少咗啦，或者喺日常生活入邊會用到佢嘅呢啲字眼咧， 有啲咩字啊？ 好啦，咁啊有咩字咧？第一個就係我以前成日用嘅 MD。MD 其實佢哋個字典入邊咧都會，因為佢哋跟翻發音嘅時候，佢哋都會有 MD 嗰個字喺度嘅，即係我哋 嗰啲 disc 真係而家我哋用緊嗰個啊嘛。 我哋以前呢度直播室都會用噶嘛 ，mini disc 啊嘛，即係 CD 之後變 MD。 點解要取消佢啫？ 因為第一咧 ，MD 佢已經唔再生產。 但係而家仲有啊嘛，嗰、那個器材都仲喺度。係 啊，而家個器材有啲人真係仲用緊嘅。 唔係咁啊，大件事啦！如果有個學生跟住佢讀歷史嘅，見到呢嚿嘢，佢要做啲 research， 不如查一下啦咁樣，跟住上網查唔到喎。 上網係、哦， 因為佢冇咗 字典睇唔到啫。 咁但係網頁仲有㗎嘛，佢、 哦、 字典睇唔到啫。咁啊，即係話其實呢一樣嘢咧，喺嚟緊嘅時間咧，就會更加快嘅速度咧，去到被淘汰。係啦，嗱，咁除咗 MD 之外 ，MD 我自己以前都成日接觸嘅，因為我有用 MD 剪帶 啦， 係啊，係啊，即係同啲 artist 做訪問嘅時候咧，咁啊，因為以前有做過娛樂滿天星啊嘛，咁嗰陣時就娛樂節目咧，咁出去做完個記者會，其實就即刻翻嚟用 MD 機。 所以我好有前瞻性㗎， 係嘛？ 係啊。我都唔學，因為我知道你一定被淘汰， 同創傑一樣啊嘛， 一樣係 啊，一樣 一定會被淘汰， 係啦，會被淘汰嘅。咁呢個就已經淘汰咗啦、 嗯。 另外咧，即係有啲都已經淘汰咗好多年，但係而家條字典咧都 delete 埋佢嘅字，就係咩咧？穿梭機。 哦， 穿梭機係 喂唔得喎，穿梭機仲有嘅喎、 啊，穿梭機咧。佢已經不一樣，即係佢呢個穿梭機咧、嗯，其實佢係好 美國嗰只啦。 佢係啦，佢好 specific 就係講緊以前，即係可以飛上飛落嗰個。 即係而家變咗火箭咯， 而家變咗火箭啊嘛，同埋回收艙啊嘛。 係、嗯、啦， 即係個成個玩法 啊嘛，而家 係啦，成個玩法咧就不一樣。咁、哦、啊，穿梭機佢哋都話咧就delete 咗啦呢個字。嗯、另外仲有啲咩字咧，都令我哋睇到咦係喎，呢、這個世界又改變咗，就係、是、紅外線通訊。 嗯。 所謂紅外線通訊係咩呢？以前呢我哋而家就可能撳個掣就已經有 WiFi 啦。咁、 嗯、 例如我要 send 嘢俾阿歐中哥呢，其實都係用 WiFi 技術會最快㗎嘛，或者慢啲就藍牙咁樣。咁、嗯、但紅外線呢，唔知你仲記唔記得以前呢嗰啲可以換殼嗰啲電話 N 字頭嗰個呢，如果我要 send 相俾中哥同阿歐呢，要排隊嘅。首先我要同阿中哥嗰部電話咧，大家有兩個紅外線嗰、那個、 哦、 個感應器， 頭 你照我，我照你， 係啦，個頭咧，即係要好似加減咁樣嘅喎，貼住或者要知道，即係要對準佢射住，咁佢先至可以 send 到啲相片。咁嗰陣時應該都喂好 amazing 喎、哦。我唔使用SMS， 但我都 send 到去俾你，咁勁嘅咁樣就係、是、你唔好喐個電話啊，喐個電話咧紅外線啊，勾咗咧佢就 send 唔到噶啦。 不過呢啲咁樣叫做一啲科技嘅叫做唔跟唔上時宜啦，被取消咧、 嗯， 會唔會真係冇咗啊？其實係唔會噶、 嗯。 你知唔知將來咩人會用啊？有人會專登會用翻呢啲低科技嘅嘢， 紅外線嗰啲。 紅外線啊，或者電話咁樣咧，點解？因為我唔記得睇咗邊套，最近睇到特務片啊，跟住個特務就專登同另外一個講，唔好用手提電話打俾我，用2G，因為點解咧？因為將來個4G、5G，你就會暴露行蹤，2G 車唔翻啊，即係話唔好用手提電話打俾我，用 2G 啊，係喎，即係將來特務咧就會用翻呢啲科技去保護自己啊。 但特務喺香港搞唔掂， 所以 香港嘅 2G 直頭冇埋添， 冇咗。 所以我有啲親戚都特登 downgrade 翻自己， 係啊， 係啊，係啊，唔想 update 自己嘅科技，究竟點樣去發酵咧？咁啊，睇住啦。 儀式之後，供民眾吊唁。女王的灵柩预计在星期二晚送返伦敦，抵达白金汉宫，星期三移送西敏宫。今个月19号举行国葬前的四日，公众可以瞻仰灵柩。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普京在通话中表示，乌方频繁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有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当前需要向乌克兰政府施压，令乌军立即停止对核电站的炮击。普京又说，从黑海港口外运的粮食应该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欧盟不应该阻碍俄罗斯向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市场供应农产品和化肥。法国总统府说，马克龙向普京重申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必要性，呼吁俄军从核电站撤走重型和轻型武器，并遵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建议，确保核电站安全。马克龙又说，欧洲的制裁不适用于农产品或对农业至关重要的产品。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早港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三千米以下。在早早八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 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入学嘅时候咪要填一啲入学嘅资料嘅，但以前系未有呢个影相嘅技术，就画出嚟咯，又或者通过文字咧写低佢个样咯。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表面宅心仁厚的黑风色，实质城府极深，每个人似乎都在他的算计之中而不自知，唯有白风直能够睇透他，所以仲叫他做黑狐狸添。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的成长中是不是都有他份呢？ 然后睁开两眼变。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 陈晓东今次嘅新歌咧，系由自身出发嘅。他觉得成长后的自己沉淀出一种扩大的心态，以往曾经有过的一些执着已经慢慢放低，但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就仍然保留着。作曲编曲监制伍仲衡，填词陈永谦。 天色优美，还有着你。 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陈晓东《这种年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咁啊，8:09咧，今日继续假期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都系现正生效。 如果你谂住今日系入市咧，即系喺股票上面入市咧，咁就证明你冇留意个时间啊，因为今日系休市。 系港股休市啦，夜晚黑睇美股啦， 美股啦， 美股礼拜五都系升嘅，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带翻港股啲 ADR 咧杀出重围啦。咁啊，上个礼拜五港股好醒目啊，系咁升，升几百点， 系啊，好似500 啊， 差唔多 500几点啊。叻过大陆股市啊，即系跑赢 A 股啦，意思系好啦。 咁你过头说话 系唔紧要，股票开 始啊， 有升 有跌 嘅，系啊，咁啊，即系成日都话，即系识得买升，识得做淡仓，亦都系一个投资策略嚟啊。喂，今日咧同两位拍档讲下咧，即系唔关你嘅事噶啦，不过咧都可以品评下呢九点啊，九个大忌，就系关于咧千禧后嘅一啲理财。千禧后唔关你事啊，钟哥。 关你个仔事啊，关你个仔事喎、啊，小白， 唔使唔使讲俾佢哋听。千禧后唔会识理财， 系啊？ 点解啊？ 系啊？点解啊？ 因为千禧后啲阿爸阿妈识得理财， 系 佢哋帮佢哋理埋佢哋嗰份财咯。 系啊！ 你而家谂下，成日都听到好似小白呢啲年纪咧，成日都话：，唉，做得咁辛苦，点解啊？为个仔，点解啊？帮佢哋买埋层楼，点解啊？俾定啲钱佢哋，即系点啊？咁佢哋咪即係唔使理財咯、 嗯？我都冇諗諗到咁長遠啊！但係咧，我見到我有啲 friend 咧，其實都係廿幾歲，哇！佢哋使錢都相當犀利喎。不過你見佢哋食我媽卡西咧，瘋狂咁食，即係自己人工又唔係高啦，個個星期都食我媽卡西。你知我媽卡西又唔係平啦，跟住就算唔食我媽卡西啊，其他食嗰啲嘢啊。都要食好嘢喎！ 你講緊佢哋有冇小朋友嘅先？ 冇㗎，廿幾歲咁樣喺即係大學 grad 咗幾年，咁而家出嚟做嘢，即係嗰個叫做金錢方面啦、啊，真係零 concept 喎、 啊。消費方面零 concept， 我都好認同小白嘅。點解咧？嗱，講真，電台咧就好少即係啲後生仔入行㗎啦、啊，即係大家都少咗後生仔。但係咧，我晏晝做金融機構咧就好鬼多後生嘅。邊個啊？ 你算後生㗎啦。系呢一个国 唔好咁啦，唔好咁啦，钟哥， 而家做年轻人节目嘅， 你听唔听到我头先个反应啊？你听唔听我头先个反应啊？好在我勒住咋，勒住嗰个气氛。 而家做年轻人节目， 唔好咁啦，钟哥。虽然我继续会买盒月饼孝敬你啊，喺你眼中我都好乐意做僆仔啊，系咪先？好乐意做下巴做僆仔，我真系好乐意。不过调翻转头，我哋到。Not young anymore 啊！系啊， 老老实实。 唔系嘅，不过声线咧就真系可以保持嘅。 系、 即系你而家把声同你入行嘅时候系冇分别噶。 冇分别， 系 啊。 只会越嚟越好听。 你入行嘅时候廿几岁，把声而家咪廿几岁。 好听啊，交俾小白啦，我呢啲即系轻轻松松啊。咁不过我话晏昼做金融机构好多后生仔入行噶嘛，咁佢哋咧真系嗰啲消费模式咧。唔淨止係話，哇！日日要去邊啲靚餐廳食飯打卡啊，氹女朋友，佢用部手機都好勁嘅。早兩日咧，我喺社交平台嗰度咧睇到佢咧影相咧，跟住再擺喺網上邊咧，好勁好勁。嗱，我哋三個都係用同一款嘅手機品牌啊嘛。佢咧就用嗰種咧，好似書本咁樣揭開嗰、那個， 哦、 揭開、那個，哇，9000多蚊一部啦，係咪？ 我咪話而家都未係時候咯。 嗱，你覺得未係時候，但係佢真係堅喎。原來咧，佢用嗰個品牌咧影月亮咧，係成個月亮都影得到喎。 哦， 係完整啊，完整影到一個月亮，連啲坑紋都影到喎。 好叻咩？ 叻啊！ 影到个坑纹，咁佢点啫？好叻啊！ 我哋影唔到啊嘛， 我部机真系影唔到，即系我要攞个长镜出嚟先影到，电话嘅影唔到啦。 系啊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唔系冇嘢讲嘅，即系叫做人，我睇到佢嗰种消费模式，即系当然我都有少少羡慕啦。但系今时今日我37岁，我都唔舍得买部9000多蚊嘅电话。 佢哋个心态有阵时咧，就系你问佢影到个月亮开唔开心啊咁嘅。开心咗先啦，影到咪嗰刻咪开心，咁咪值回票价咯。佢哋好多时咧都会将嗰、那个金钱咧就放咗喺到底呢个金钱上面可唔可以帮佢换取快乐？ 系啊， 系佢哋嘅第一步嚟。 不过我相信唔系个个都系咁嘅， 系呢个肯定系 一定会有啲就系好知悭识俭， 一定有嘅呢、這个 一定有嘅。 嗱，我俾你睇下依家，嗱佢哋系咁样 zoom 跟住就影到个月亮咯。哇， 系、 哦、 啊， 系啊，连个月亮， 你睇我呢部个镜头，你就知道 我同你都搞唔到噶啦，中哥都搞唔到噶啦， 跌咗佢啦，呢啲咁样嘅片睇嚟做咩啊？ 系啦，即系呢啲 自己心噏，系咪先？ 唔系嘅，嗱，呢啲就系讲紧千禧后一啲理财，嗱，即系叫做大忌啦，即系唔系话一竹竿扮一船人。如果你屋企无限金钱嘅，其实冇乜所谓啊， 系、啊、 即系嗱呢个消费模式要改啦。第二咧就系冇乜储蓄嘅目标啊，好、老实即系 目标啊， 系啊，即系储蓄都系一件事嚟嘅。其实喺人生，佢哋咧就好容易咧就系斋投资，斋投资系唔得嘅，系唔得嘅，一定要有一个铺系储蓄嘅，即系因为神时卯时咧，阿 Kenny 啊、Dicky 啊、温卓培就会同你讲咧 ，cash is king 啊嘛，即系。钱呢即是有阵时呢是好重要嘅、即是喺身边嘅钱系咪先。咁、所以呢如果你下下都喂买晒乜乜乜股票啊买晒乜乜乜基金呢你未必套得到出嚟有阵时有应急钱嘅时候。 又买咗标啊。 系啦。 标廿个跟住最近又话有啲价咗回落咁。 系啦系啦系啦。 有句说话、即古老说话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小白唔好听啊呢句。 咩 你有冇听过近身仔 亲生仔不如近身钱， 系啊， 即系好残忍啊！ 我有听佢说话叫老来防儿添啊，阴公 系啊系啊，咁啊 呢个你唔使担心啊，唔系我希望你将来会担心，因为 老来防儿 系啊，因为要好多钱嘅人先至会讲呢， 哦咁系啊，系我唔使担心， 好多钱嘅人先会担心， 所以咧有啲 我养儿防老嘅啫， 财务策略师咧都会同啲千禧后讲话啊，你除咗股票呢个铺之外咧。其实咧，应该用啲基金去有啲储蓄嘅基金，或者储蓄嘅嘢啦，即系譬如你真系做下定期咁样，系啦，类似咁样啦。如果你叫做自己嘅自律性唔高咧，你就用一啲产品去帮你，即系嗰啲产品就每个月，总之帮你赚4000蚊去做一啲储蓄嘅定期啊，储蓄嘅即系一啲保本嘅嘢啦。 喂，而家佢哋好中意用一个方法就系保险， 系啦系啦。 咁佢哋保险可能佢哋又觉得，喂，我又买咗个 service， 然后个 service 之后佢又同我讲会有储蓄。 系啦系啦， 咁对佢哋嚟讲，咪觉得我更加每一个月咧，我连嗰个钱我都俾咗啦，即系我要储钱嗰个钱都俾咗啦，我又得到啲叫做保障，咁其他钱我就可以揈晒佢啦。 不过喺呢一个啊，即系保险上帮你储钱有咩都好啊，六个字。听清楚， 系啊， 多了解， 系啊，系噶， 唔好谂住哦，储钱系嘛，咁你就唔买啊。 系嗱，讲开保险咧，呢个环节咧，当然要揾专业嘅投资顾问去问翻啦。因为过往咧，你打娱乐版嘅，打开娱乐版嘅，好多都系中嗰啲 friend 嘅，就系输咩咧？就系输保险，保险唔系保障你嘅咩？咁点解保险会令到你最后一铺清袋嘅？或者喂，明明供咗500万或者5000万保险，最后一个崩都攞唔翻嘅？呢个亦都系为人诟病嘅。所以大家去谂一啲即系保险产品嘅时候，有投资成分咧，你一定要问清楚，同埋睇清楚，因为佢哋好多时一答嘢咁咧，俾你咧 系啊。你会唔会睇啊？ 魔鬼条款啊嘛， 你哋系啊， 魔鬼细则嗰啲。 讲真，即系好老实，大家都未必睇，但未必睇唔紧要，你即系问清楚。 又咁鬼细，系咪？睇都用放大镜啦。 不妨问多两个人嘅，其实 系啊，有机会啊，即系喺呢啲环节嗰度就揾啲专家嚟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啦。咁啊，希望大家理财得道啦吓。 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告别回忆的裂痕，悠悠地可把我抱紧。明天能放低这一切，祝福这人，无怨无悔地放下，亦无需自困。能原谅到底，亦也算祝福人。快将痛到未来一吻，智慧了我日后重生，这些痛楚是为自由。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奥嘉年分享当年离开大台的原因与心声。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啲优惠又分开两节去讲啦。咁啊，第一节咧就系讲下咧，想问下两位拍档已经系咪换咗新嘅智能身份证啦？ 智能身份证换咗， 系啦，换咗，钟哥都换咗啦，系嘛？ 系啊，我都换咗啦。 你影相嘅时候咧，有冇觉得自己应该露齿笑？呢个题外话嚟嘅，唔关个优惠事。 哦，唔会、啊， 好似话依家系可以露齿笑， 就算可以选择露齿笑，我都会选择唔露齿笑， 系咪啊？ 系啊， 点解啊？ 因为你张你诶，你身份证嗰张相其实系俾边个睇嘅？ 系啊， 你唔会俾自己 俾海关睇，俾海关人入境处 ，sorry， 入境处系 银行职员啦、 啊，警察查你身份证嘅时候俾警察睇啦， 俾人即系总之唔系俾自己睇嘅，俾人哋睇噶嘛。咁、如果你俾人哋睇，你下下。喂，究竟你不如你俾啲牙我睇下，即系要对翻张相啊嘛。 系， 如果我嗰日心情唔好咧， 系 你都要我露齿笑，我咪好烦啊！ 就谂下废佢 啊，倒不如即系一个微笑就算啦。即系你又唔使窿口窿面。 哦，我有好多露齿笑啊，几好， 几好嗬。 即系次次 我唔知道可以露齿笑啊，因为咧有个朋友仔，我估圈内人嚟啊，你哋都识噶。啊！近排佢 po 咗自己咧身份证张相上去自己社交平台啦，露齿笑喎。跟住咧下边啲网民咧，包括我自己啊都觉得吓乜、啊、原来影身份证可以露齿笑嘅咩？真系唔知我嗱。虽然依家智能身份证俾你影到靓晒先，即系唔使好似旧时话。 其实真系好好、啊、喎，呢、這个 系啦。你旧时咧真系要影四格相。嗰、那个啊，即系 我记得， 一定嗰、那个即影即有咧。首先佢焗住已经要俾几十蚊去影啦，影完嗰张相你又唔会 keep 住留底啦。跟住嗰张相又好似次次影亲都唔好嘅。咁但系依家智能身份证咧就几好噶嘛，有个姐姐喺你面前话啊，你觉得 O 唔 OK 唔 OK？ 即系你唔会影十次嘅， 喺佢 counter 嗰度影啫嘛，而家 系啦，影两三次咁样啦，个体验系系咯。咁我觉得依家真系好咗好多。 定还是影到将来可以伸埋条脷出嚟啊？即系好似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经典嗰张相咁样，会伸埋条脷出嚟。 中医系要你伸条脷出嚟啫。 咁啊咁啊唔好，咁啊唔好，咁啊睇下大家换咗智能身份证未啊？法例都规定你要换。 有咩优惠啊？你换个智能身份证啊？ 唔关事噶，不过个优惠关于身份证事。几有趣、哦，有铺头咧就呢个中秋节优惠，只要你咧有呢个中字啦、秋字啦、节字咧，就可以咧即系七折打鸡煲啦。咁但系咧、你可能会话 中嗰个中得唔得啊？ 系啊，我多咗个心字噶、哦， 就系得啦。我连同音字都得、 那個， 所以呢个优惠咧系 exclusive。我想讲俾你听，而带住你去打鸡煲咧，就有七折啦。 咁我约埋阿秋官一齐去啦， 可以。 但我可以约秋船去， 系啊。 但秋官系艺名嚟噶， 系 艺名得噶。 诶，我唔知郑少秋系艺名， 但系你带得秋官去啊，梗系有啦，咁开心。 系啊，秋官 嘅俾咗第二个折头。 可能铺头都以为秋官是真名咧， 秋官艺名嚟嘅， 正啊呢、這个，喂，真系带钟哥去咧。 就是可以即刻送一客二至三人份量的黄金芝士鸡煲。 我哋啱三个人喎。 系咯。喂送喎、啊、原来个鸡煲。哇。唔系七折咁简单。 送、啊。 即系佢送完俾你仲要打七折喎、啊。 哇。 正喎、啊。小白都鍾意食鸡煲。 有个中字嘛呢、這个系咪。 咪先你讲个优惠中秋节过咗喇、啊。 九月廿九喎， 都 哦，喂，咁啊啱啦，佢哋借中秋为题啫， 捉到中秋嘅尾巴， 系啦，条尾仲好长添。 喂，唔系呢个 咩啊？ 系可以试下，大家即系上网自己揾下呢啲优惠啦，咁样呢个其中一间嘅 中同秋嘛，呢个 系啊铺头啦。咁另外咧，另外啊吓，咁啊英文版啦，但头先中文版啦，咁、又另一间咧， 都系身份证事噶呢、這个， 系啦，都系身份证事啊，身份证嘅优惠咁样，你嘅身份嘅优惠啦，咁啊，尖沙咀咧就有其中一间酒吧，咁咧佢就因为即系 B A R 系吧啦，系咪先酒吧个吧啦咁样，咁啊三个英文字母咧，如果你身份证入边有出现咧，即系就可以叫做有优惠啦。 咦，我有 B A R 啊？ 唔系， 我分别有 B 住嘅， 我分别有 A， 分别有 R， 系咩？哦， 系 Robin 啊嘛， 系咯 ，P A K 咪有 A 咯。 喂，掂喎呢个， 有 B 咯 ，Three Four 红白酒啊呢个， 系咩？ 系啊， 耶， 掂喎，嗱，所以中秋节咧，真系要预埋 我呢个果味噶呢个又， 先同我去食鸡煲。 九月啊，成个九月都有优惠，依家九月十 嘅系啦，然之后同埋小白饮嘢， 去饮嘢， 啱啱好。 咦， 系咯，最着数其实系阿 O， 咁唔紧要， 你两个都唔中，但你优惠攞晒， 唔好咁样讲，系咪先？我揾出嚟噶嘛个优惠，我唔揾你点知咧？你唔知你点同我去咧？系咪先？我好辛苦噶揾呢啲，你见人哋做电台有冇话揾到呢啲嘢？冇话揾到呢啲嘢噶。 所以又系讲句啊，呢个世界咩啊？识人好过识字啊！ 系啦，好辛苦噶揾呢啲嘢。 我哋两个睇都冇睇过，识鬼字啊？系咪先？ 捐老捐难揾噶，你估普通打开份报纸啊揾得到啊？唔系咁容易啊，叶师傅入去中乐嗱，仲有一个呢、這个关我事啦。 嗯。 我中意边队英超嘅球队 阿仙奴 系啦，阿仙奴啦，有一间咧以阿仙奴足球为主题嘅餐厅咧，咁咧 有个阿字，阿欧咁啊，有个阿字 就可以搞掂啦， 唔会啩？ 大三元唔关事，有个阿字帮唔到你手嘅，系啦。 你要咩啊？ 不过咧，即系喺餐厅八月同埋九月咧出示身份证嘅优惠，咁啊，即系如果只要身份证咧有以下嘅数字，就系咧。中一个英文字母呢就有九字，中两个呢就有八字咁样。咁其实呢就係、是、用返咩呢拍金啊。 哦拍哦。 拍金。 明叔。 係啦明叔啊明叔啊即係阿仙奴嘅明叔啦、拍金啦、啊。係啦即係佢最出名就係唔搭飛機去比赛嘛。大家都知道㗎啦。就係、是BERGKAMP。咁呢如果你嘅英文字母有呢啲如果你集齐有四个呢有六字添啊。一个啊九折系啊，即系如果你话拍金，即系头先我讲 B E R O B E R G K A M P 系啦，咁呢几个字入边，如果你有叫做身份证入边咧 ，total 啊吓有四个英文字母咧，就六折，最多系六折。 咦，我有齐四个啊又 咁劲。 你谂下系咪？ 唔系即系无论阿欧讲呢三个优惠， 我又有齐四个，我有六折。 呢三个优惠最好食系咩啊？食字咯，三个都系食紧字嘅。 喂，饮食业艰难啊，大佬，系推动消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区医院精神科因疫情前年起为院舍和居家病人提供遥距诊症和视像训练，至今已经服务5000至6000人次。视像训练由医院成人精神科和老人精神科日间中心负责，护士、物理治疗师和职业治疗师透过视像利用运动和小游戏等训练病人的专注力和反应。至于情况不太稳定的病人，医院会安排实体的额外支援。

记得按照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娇中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响，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同佢讲秘密。 但佢嘅秘密你又知唔知？ 城市中嘅树木同树下面嘅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嘅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心边》，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人人广播。 Nepali Literary Exhibition showcasing Nepalese life culture in Hong Kong. CIBS 节目联系生活与文学，尼泊尔文学。 13 different Hong Kong Nepalese writers. Novelist, poet, lyricist, female writers. 透过不同创作为香港尼泊尔社群发声。 I just try my best. 让作品说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14159265。 你在噏紧啲乜嘢啊？ 我背紧圆周率啊。 哇，咁认真嘅你，早冲之上身啊！ 想知道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怎样计出新历法，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母无玷圣心学校的同学声演刻苦求真的祖冲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啊，小白，啊好，你哋觉得自己系咪一个沉迷信或者叫笃信风水命理嘅人呢？ 我唔算系， 我都唔系啊，我都唔系啊。 咁但系都会人哋讲，你就会听。 听一下咯，系啊。 咁譬如有啲 嗰一刻咧，会信 信啊。 好，即系嗱，譬如而家钟哥同假如同我讲嘅，啊你着咩衫咧，会点样咧？嗰一刻我会信， 嗯， 但我亦都唔突然间即系可能走离开咗之后咧。我又不會因為鐘哥講的說話突然間換個洗衣服。 咁，如果譬如話，喂嗱，你試下藍條頸鏈，你就會有運行嘅。咁，你哋會唔會諗下諗下，不如藍條頸鏈啦咁樣？ 可能藍一兩日咯，跟住之後唔記得咗藍啊，或者擺咗台面啊， 因為風慣咗 咁樣，咁又唔算係好篤信， 唔算啦。 咁當然啦，如果你係篤信嘅，你就叫做篤信啦；如果唔係咧，就叫做迷信啦咁樣啦。咁啊，即係因人而異啦。咁啊，話説咧，咁我喺網上睇到有一個朋友咧，就擺咗個 post 出嚟，咁佢就話佢就關於喺辦公室裏邊，關於呢啲叫做風水嘢，究竟應唔應該做啊？咁啊，但係咁啊。有咩關唔關事啫？你想做咪做，你唔想做咪唔做咯。咁但係咧就因為話説同佢老細有關係。佢話説咧有一次，咁啊老細咧就叫啲人翻嚟開會，好嚴重地咁翻嚟開會啦。我話咩事咧？咁啊大家翻嚟開會，以為公事上嘅嘢咧。佢話殊不知個老細講咗兩樣嘢。第一樣就話：喂，大家各福即係個辦公室嘅擺位要捉執一執，每張台上邊有啲嘢要喐一喐。同埋要摆啲嘢喺度，咁大哥点解咧？同公事冇关噶。咁原来个老细就话，因为佢揾人睇咗风水，觉得要咁样对公司嘅营运会好咗。咁去到呢一度啦。咁如果你系嗰个员工，你会唔会跟呢？ 会跟啊。 但佢系开会讲，即系佢唔系话私底下行埋嚟，小白你咁样。 如果佢同我哋啲同事讲话，喂，你太多玩具啦。 啲玩具有太多武器啦，太戾氣啦，你拎走佢啦咁樣。你嗰個同事如果信嘅話，真係佢要拎走噶咯，咁可能影響佢工作嗰個情緒嘅。 嗱，又係啦，咁但係佢係一個員工啊嘛。 係啊， 我正話都講啦，而家唔係話私底下同你講 開會， 開會嘅時候係好荒謬嗰啲事。 係 啊，咁究竟應唔應該跟從咧？ 睇下公司嘅说法系咩啦，有啲公司都真系有啲咁嘅想法嘅，譬如嗱，间公司咧系男色做主色调嘅咁先算啦，咁佢都好期待自己员工咧都系 represent 到公司啦，咁所以咧都想大家着啲男色嘅嘢，跟住佢就会喺公司出面冇话啊，如果可以大家都着多啲同公司嘅主调子颜色好相近嘅一啲衣服啦， 不如制服变咗， 跟住咧佢就派一件风褛俾你， 嗯， 系啦。咁咧，你就可以叫做軟性地啊，令你啲員工咧， 佢有風褸，我覺得可以做， 咁咪 OK 喎。係 咯，當然佢一定唔可以強制你著件風褸啊。其實即係除非你，可能有啲公司，即係你零售業 OK 嘅，你零售業 OK 嘅。 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最簡單啊。點樣可以令即係譬如用翻個顏色為例啊？咁又要個員工一定用嗱，正話阿小白講話衫可能唔著啊。咁不如。在个员工证度落手，员工证就做到佢蓝色， 系啊系啊， 同埋你一定要戴， 我咁一定要戴啦， 咁咪得咯，你一定要戴。 你员工证嘟唔到入去公司噶嘛？如果你冇员工证， 系啊系啊， 员 工证我成张员工证系蓝色嘅，嗱，咁你一定要用啦。 系啊系啊，系咯，类似呢啲方法咯，我觉得，因为咧，其实我都有啲朋友咧，真系好似钟哥咁样讲，笃信风水，即系有啲大型连锁咧，啲药妆店咧。譬如一间橙色嘅，佢咁多年都系橙色噶嘛，佢啲员工着啲衫都系橙色噶嘛，咁你估佢有冇谂过自己公司点解所有嘢都要橙色啊？系咪先？即系如果嗰个橙色系唔吉利佢嘅，佢点会用咗咁多年啦、啊？ 咁跟住，譬如话佢正话都讲咗啦，系开会嘅时候讲噶嘛， 系啊， 咁又冇人够胆讲，老细系咪摆咗咁样嘅阵式出嚟之后，我哋会揾多咗噶？如果揾唔到？是不是你陪啊？嗱，又冇人夠膽 講喎，未必會揾多， 未必揾多噶嘛。咁如果原來 但係會揾少咗嘅話， 嗱，咁呢個你就冇得講噶嘛。咁但係因為係個老細講話要咁樣，咁梗係老細決定啦。咁你員工冇得話，老細如果係咁樣嘅話，係咪會差咗價咁樣？冇人夠膽提出。好啦，呢度去到呢度咁啊，即係大家可能老細又好或者員工都好，算啦，整咗佢啦。 係 好啦，但係咧個 post 未完，佢有第二格，個老細就話啦。哎呀，我今朝翻嚟嘅时候，佢平时有带开一啲嗰啲唔知咩 唔知咩水晶啊， 水晶 链 嗰啲咁样啦，断咗。 哎呀， 咁啊大件事啦。跟住佢亦都喺个会上面咧，佢就话啦：，可唔可以？我想买翻一条一样嘅链，你哋要唔要啊？ 哇！ 即系咧就系要大家都想佩戴。但呢樣咧就同擺設已經有兩樣嘢啦， 係咪送先？即係老闆送先。 我都諗嘅，即係等於風褸啫嘛。 呢度佢冇講。 如果你整嗰啲風褸出嚟，你話係一個 team spirit 嘅，嗱呢個我覺得公司有責任嘅。如果公司想成個嘅團隊係有個 spirit 喺度，或者你喂其實我哋唔係冇 team spirit 嘅，我哋純粹諗住篤信風水嘅，咁呢個老闆自己知啊。老闆都係總之就係我要個 color tone 係一樣嘅，咁去達到佢自己心入邊一個嘅目的嘅。咁你公司咪攞 budget 出嚟咯？如果你係需要帶呢啲譬如特別嘅飾物嘅，咁你咪公司攞 budget 出嚟咯。 呢度我就唔佢又冇講嘅。好啦，咁可以當話説兩頭啊。如果真係公司俾錢買埋，但係你一定要帶，就等於正話嗰隻顏色咁樣，你一定要帶。你會唔會帶啊？ 如果喺公司佢出埋面冇話要做嘅話咧？我在办公时间我会做， 但是那条链呢即是有某种特定的意义的嘛，因为是那些不同的即是那些 矿石 风水东西来的 嘛，或者什么矿石啦。 那如果你不信的话，你戴了反而你会觉得有啲唔知唔妥咁樣噶嘛？如果你唔信嘅話，你信嘅梗係覺得會好啦。 我當佢係一種服飾咯，即係呢個時候你係最好去到同自己講，佢係服飾嘅一部分嚟嘅。 哦，即係你會係戴嘅， 我會喺辦公時間做足呢一樣嘅， 即係做俾老細。 因為既然我受得佢人工嘅，咁我梗係都要 fulfill 到某一啲嘢啦，係咪先？ 翻嚟俾個人你嘅啫，咁樣 係啦。咁但係起碼喺佢俾份糧我，即係佢徵用我呢段時間提供咗個服務嘅時候。我都是達到他的要求。 好啦，咁如果直話我話唔知佢使唔使自己俾錢咧？如果去到第二格要自己俾錢，但係個老細話咁團購啦，幫你哋買買，不過 自 己俾錢嘅， 講唔過。 嗱，咁你哋會唔會俾錢買？ 唔會啊。 要睇下自己喺公司 系咩地位啦？ 嗯、 如果系管理层，咁梗系跟老细。 系咯，如果我系扫地嘅， 如果系散仔，唉，讲真，散仔冇乜所谓啦， 派信嘅啫，系咪先？ 你散仔，你咪搵个第二份工咯。如果你咁唔锯 条 气，系啊，系啊。 咁所以呢度咧，佢又亦都未，我未见到佢有一个结果，即系究竟佢跟唔跟啦？佢就系话见到啲老细系咁样，自己唔知点样跟啊，即系由 无所适从啦， 系啊，嗰个办公室嗰张台到嗰啲断咗嘅一啲风水饰物。要大家一起买，他说根本就不知道怎样跟，那我跟又不是，不跟又怕之后不知道怎样选，所以呢就问一问大家。 其实有时候老板呢就算自己，我认为啊，我认为就算是笃信风水的时候呢，你都不需要就是大锣大鼓，就是做到这么 明目张胆的，那你咪将这样东西融合去你的譬如制服啊，甚至乎是一种叫做 team spirit 入面，那大家呢那个观感上是会舒服很多的。即系无论你系饰物定还是风褛，定还是你想有卡拉通，甚至乎系你想大家可能短唔短裤啊，定系咩服样咩样式嘅时候咧，你咪将佢变成系一个系列咁样咯。咁咪大家就容易接受啦，系咪先？咁最紧嗱，我觉得都系一样嘢，人哋翻工咧就千祈唔好人带埋钱翻工，啲人哋翻工都系有阵时都系老实讲求财噶嘛。咁你如果做老板嘅，咁你呢啲位你都自己醒目。 你做咩望住我？ 系咪先？我冇 带埋钱翻工，你望住我做咩？ 唔系带埋钱翻工呢个，我都觉得真系麻麻地嘅。如果个风水师系叻咧，摆阵都得噶啦嘛。 系啊， 咁你摆阵啊，唔使搞到啲人咯。人系流动噶嘛，阵先系永恒噶嘛。 呢啲 佢阵啊，摆个金鱼缸又好，摆咩鱼都好，咁样系咪？ 我唔识啦， 呢 啲 我唔信啦。 信则有，不信则无啊。 我不要害怕， 食物分好多唔同种类，单单肉类都已经有分鸡肉啊、牛肉、猪肉等等。东南亚地方咧，可能会因为宗教问题咧，特别要留意有冇猪肉嘅成分。啊，唔知道呢几种嘅肉类，福建话应该点讲咧？想唔想知？打下卷号，转头话你知。其实当地人都会一般咧华侨叫翻做住之外啦，其实亦都可以用马拉话啊，一个叫做巴比或者英文 pork 佢去到形容嘅，喺餐厅嗰度都会容易见得到咧，例如写住巴比啊 pork 呢啲嘅字眼，咁睇起上嚟就更加上容易明白啦。啊，如果你中意食鸡肉嘅话咧，你系应该要记住呢个字啦，呢个读音鸡系叫做嘅，肉咧就系白嘅白嘅白咁样，好啦。牛啊，中意锯扒啦 ，stick 啊，英文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福建话嗰度，要叫佢做固白，固白啊，固白咧，我自己都会中意食嘅。咁啊，特别如果我嚟整一啲，譬如巴东牛肉啊，即系当地人中意叫嘅做 rundown。咁啊，所以咧识得嗌嘅话，咁就可以食呢一个咁好食嘅巴东牛肉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嗱，過去嗰兩日咧，兩位拍檔有冇出去賞下月啊，或者出去户外行下，或者去下唔同嘅地方咧嚇？假期期間 係咁意咯嚇， 係咁意係嘛？感受下節日氣氛係嘛？ 我唔係喎，我正日嗰個中秋節嗰日我就一直喺屋企，反而係琴日即係追月。但我又唔係夜晚喎，即係黃昏嘅時候。 昨晚個月光咧紅色喎， 係咩？ 有冇睇到啊？ 冇啊冇啊，我冇啊，我都係兩日都冇去睇，因為我睇到啲朋友啲社交平台咧。好多人啊出面，即係譬如我喺大角咀住咧，咁去西九文化區噶啦，我睇到啲相咧已經唔想出去， 太多人啦， 人海啊，即係人海。 我嗰度更加複雜啦，中秋節當日咧，即係我一開個地圖都見到幾咁恐怖， 係紅色 紅到黑啦，嗰條路線。咁跟住第二日朝頭早嘅時候咧，咁啊聽到附近啲鄰居講啦，哇！我個朋友啊，尋日夜晚嚟我嗰度食飯啊，咁就走啦。 佢等車等咗一個鐘啊，跟住咧搭車又搭咗一個鐘，只係出到大埔兩個鐘。 哇！ 我心諗兩個鐘你行路都出到去啦， 好誇張，好誇張， 兩個鐘真係行到出到去啊！ 咁所以我淨係去咗超市，即係因為入貨啊。 嗯， 屋企乾乾咗， 要儲下糧， 儲下糧 嚇。小華有冇去玩？完全冇啊，都係留喺屋企啦。 中秋中秋當日咧，咁就都冇特別出去玩，因為原本諗住同阿仔咧都去玩下燈籠嘅，點知因為我要在廚房度整嘢啦，咁啊，咁啊開咗套卡通片嘅，佢開到叮當俾佢睇啫嘛，收唔到咯。跟住我問佢喂，出唔出去玩啊？我唔出咯。咁佢就咁就追月嗰日咧，就尋日咧就屋企人帶咗佢去海濱公園嗰度玩啦， 行下啦，係 啦， 呼吸下新鮮空氣都 好。好心你同你個仔講係哆啦 A 夢，唔係叮當。 佢係講哆啦 A 夢嘅， 如果唔係佢第時翻學校唔知講咩 㗎。大家都有約定俗成㗎啦。係 啊， 嗱咁啊，你就去咗叫做海濱嗰度玩啦。咁鐘哥啊買嘢啦，有啲朋友咧都入咗公展。购物节啊，嗰度公展购物节啊，叫做公展会购物节啊，咁喺边度举行咧？ 阿 Lina 啊嘛， 系啦，一年四日咧，亚洲博览馆嗰度咁啊，即系都有啲记者去咗啦，发现咧今年嘅销情咧啊差过上年，系啊，可能 因为冇一蚊鲍鱼啊， 有嘅有嘅有嘅，不过咧啊，有啲人归咎系咩？消费券咧已经用晒啦，削弱咗消费意欲啊， 嗯， 呢个系真噶。 系嘛？ 系啊， 因为你有冇留意咧？通常咧喺个消费券俾你之前嗰个礼拜啦，又或者俾咗你之后嗰个礼拜咧，就特别多嘢讲嘅啫。用消费券，用消费券，一个礼拜之后冇人讲噶啦。 你知道有消费券嗰阵时，你嗰一刻都已经使得咗啦，等消费券嚟补充翻啫嘛。 隔咗个礼拜咧，大家啲即系营商嘅朋友都估都计到数，使晒啦， 系啦， 悭翻啖气，唔使再讲呢句。 咁啊，搞到咧啲参展商咧要谂下计仔点样散货咁样。喂，啲钱咧唔用喺亚博嗰度咧， 同埋又远咧，佢嗰个位老实 系啦，又用喺边咧？啊，可能用咗喺马场喎。嗱，琴日咧就马季开锣，咁啊马季开锣投注额咧历来第二高啊！ 诶， 我唔知系咪大家唔买一蚊鲍鱼啦？ 系咯， 攞咗嚟买咗佢买马仔啊，买马仔啊， 投资定投机啦？嗰个就 系啦，咁一系投注添啦，直情投注添啦，咁啊，琴日特首都有敲锣啦，咁啊，即系原来咧。去馬場嗱，我都唔係嗰啲咩標準馬迷啊，或者中意賽馬運動嗰啲朋友仔啊。不過咧，原來咧有啲朋友咧，琴日入咗去馬場咧，佢話馬季開羅咧，門口咧即係喺個沙田馬場嗰度咧有大羅嘅。 嗯， 你入場嘅時候咧，個個馬迷咧， 係啊， 佢話敲一敲個銅鑼， 唔係話啊，係啊，係今次呢個係大羅， 敲一敲個鑼，每一年都係咁嘅喎，原來。即系马季开锣咧，你一入去咧，好似咧，我哋去叫做风车庙，就车公庙转风车咁样。 农历年嗰阵时，佢哋都有风车， 系 啦，佢哋都有风车，但系咧， 但系寻日就系 打锣啦，咁样，哇，几得意喎！呢啲嘢都即系我哋 咧，信则有，不信则无。 系啊， 敲咗个锣系咪一定赢钱咧？ 佢攞个气势啫，帮大家系咪？ 唔知啊，跟 有气势本身已经有气势噶啦，你唔使敲俾人睇噶嘛。 系啊，咁啊，报章啊，访问啲马迷系啦，咁样 吓亲匹马添。 咁啊，真系唔知道啦。咁啊，马迷话重游马场咧，浩然。代代平安啊，将啲钱咁样， 咁犀利啊， 大口气， 系啊，都唔知啊吓，都唔知边个锯边个咯，系咪先？ 最后会笑嘅系边个咧？咁样 好啦，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发表最新的网志，话呢两日适逢中秋佳节，亦都系长周末假期，市面增添咗轻松嘅节日气氛。不过希望大家做好防疫，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佢话过去几年香港经济备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因此有效管控疫情先至系稳住经济大局嘅最根本。现届政府一直都朝住呢一个方向推进，只有进一步扩大疫苗接种，先至会更加有广阔嘅空间。呢个系商报报道。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本港昨日新增9033宗確診個案，11個人染疫離世，而第五波疫情到現在累計9586名患者離世，就連續兩日少過1萬人確診。衛生署指疫情似乎有回落的跡象，但是需要觀察假期之後會不會反彈。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就話：近日留醫嘅人數介乎2000至到3000人，當局已經啟動第三階段病床調動計劃。由於疫情急速變化，擔心中秋節之後會反彈，有準備將病床嘅數目增加到3500至到4000張。《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領導的港大團隊分析本港兒童及青少年接種新冠疫苗之後的住院數據，發現已經打了三針的68000名兒童及青少年在今年1至4月沒有人因為感染新冠病毒而需要入院。劉宇龍認為研究結果是反映兒童接種三針可以有效防重症，呼籲家長要盡快帶子女打針。信報報導。 城報報導，日本政府正檢討新冠疫情下邊境控制政策，包括在不久的將來取消每日入境人數50000的上限，同時會放寬其他限制，包括免除訪日遊客簽證和解除個人旅遊的限制。在香港，有旅行社認為在日本完全解禁或者香港特區政府調整返港檢疫日數去到0+7方案之後，會進一步刺激香港市民前往日本的需求。成報報導。 明報報導，自從2009年推行的通識教育科將會在14個學年之後畫上句號，由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明報訪問了兩名通識科教師，他們都反映在通識科結束之前的過渡期已經是重新審視課程內容，有教師未來會轉戰公民科，相信通識科部分內容仍然能夠延伸至公民科，認為仍然能夠對得住教學的初心。有年輕的教師就決定放下教鞭選擇移民。就著通識科人手最後一年的課程質素監管，教育局就說公民科是參考公式科的課程宗旨和目標而予以精簡和優化，並非全新的科目。公民科實施之後，部分前通識科教師或者會轉教其他科目，或者因應其專科的背景和經驗獲得重新調配校內的職責。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不少人相約三五知己或者一家人走到户外賞院或者留在屋企過節，但盡興過後總會留下大量的垃圾。有公屋清潔工昨日表示，中秋節過後屋邨的家居垃圾比平日增加了一倍，公共範圍的垃圾亦都同樣增加了一倍。有立法會議員指出，清潔工人工作量龐大，但極難吸納新人入行，促請特區政府向前線清潔工提供辛勞津貼或者節日津貼。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中秋假期團圓時刻，社會再起強烈聲音，希望可以盡快恢復通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有效管控疫情是穩住經濟大局的最根本，只有進一步擴大疫苗接種才會有廣闊的空間恢復與境外的往還。時評說，港府的當務之急是要採取有效措施遏止疫情上升，市民亦都要切實配合各方的防疫措施，才有條件推動對內對外通關，力保競爭力不失。商報時評。 文匯報社評說，在本港清潔運動全面開展之際，中秋節依然出現亂拋熒光棒、垃圾成堆的現象。社評說，折射出本港環保教育和公民責任教育的不足，特區政府應該以學校為重點，開展拒玩熒光棒等源頭減廢宣傳教育活動，並且加強執法，強化市民公民責任，將香港新市容清潔運動做到實處。文匯報社評。 信報的社評說，烏克蘭近日接報頻傳，對於俄羅斯的反攻行動接二連三取得顯著進展，肯定是與美國以及其西方盟友源源不絕提供武器有關，尤其重要的就是衛星情報系統發揮知己知彼的天眼功能，令到莫斯科慶祝建成875週年夢想陰影。跟住落嚟嘅問題就會係戰爭要分出勝負為止，抑或係加速雙方和談。信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美元今年走勢獨大，加劇全球貨幣跌勢，造成其他國家承受更高通脹，打擊經濟民生，亦都令到新興國家同埋企業嘅美元債務變相加重，驅使資金流向美國，可能引爆新兴市场金融或者经济危机。社论话，市场更担心的是美国仲喺度大手加息，国际仍然冇办法摆脱依赖美元，仍然要饱受美元折腾。星岛日报社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咧就邀请我社工啊，嘉嘉喺度，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 你好啊，咁今日咧我都遇到个难题啊，想请教嘉嘉嘅，就系屋企两个嘅塞豆窿咧，唉，成日咧对于食物方面咧，中意食嗰啲譬如薯片啊，梗系日日食啦，想，咁我唔俾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正餐嘅话咧，喂，佢哋都越嚟越偏食，即系中意拣饮择食得越嚟越犀利，成日咧唔食唔食，拧晒头咁样，好似越嚟越难搞。我谂好多家长都同我遇到同样嘅问题，有冇办法搞搞佢咧？嗬， 当然有啦。其实咧喺三至六岁呢个时间咧，系比较容易出现呢个状况嘅。 嗯， 系呢个时间咧，就系个小朋友开始有。獨立嘅思想啦，佢好想表現自己，即係有作主嘅嗰種感覺咧，所以咧，佢比較容易咧會同爸爸媽媽或者照顧者咧會講，哦，唔食呢樣唔食嗰樣咁樣，咁甚至乎有時可能真係有啲小朋友對於一啲陌生嘅食物咧，或者少接觸嘅食物咧，係比較抗拒一啲啊，對啲一啲某一啲嘅質感啊，又或者味道嘅食物又會比較抗拒一啲嘅，咁所以呢一啲位咧就會令到個小朋友比較出現呢啲狀況比較多。咁當然頭先小柏你講啦，話啊你冇俾小朋友食零食咧，其實已經好好多噶啦。有時咧有啲家長咧俾啲奶過多啦，即係飲奶啊，又或者零食過多咧，都會令到個小朋友咧會比較挑食一啲嘅。 哦，咁如果真係遇到佢哋咁樣去到揀飲擇食，咁點搞好咧？有冇啲咩催眠嘅方法啊？偏方啊，搞搞佢啊，快靚正嗰啲。 你而家會用咩方法咧？你自己？如果小朋友說、我唔食呢一样嘢啊， 氹佢咯，同佢讲呢样嘢食咗之后咧，就会身体好好多啊。如果唔食嘅话咧，就要带佢出去可能见医生啊，咁样即系利诱又好，或者有阵时有少少威逼佢咁样，几管齐下咯，系、啦。 呢、這个都系好多家长咧通常常用嘅方法。其实偏食大概分三种类别嘅，一种咧就系一啲叫暂时性嘅偏食，即系意思系。佢唔係真係好長期唔食嘅，有時可能係幾日唔食，跟住又再食翻，跟住可能有一兩個月又唔食。當然嗰個時間有長有短啦，有啲小朋友可能幾個月，有啲甚至乎幾年唔食都唔奇嘅，即係話個時間性係一個暫時性嘅啫。咁其實家長只要肯等咧，你唔好咁擔心咧，其實佢慢慢可能又會食翻咁樣。咁另一種嘅分類咧，就係輕微嘅挑食，即係意思係個類別嘅，即係個大類別裡面嘅某一種或者兩種食物咧，佢係特別唔食。例如喺五谷類裡面，可能佢特別唔食米線咁樣，又或者意粉咁樣。咁、但係當然唔需要太擔心啊，因為喺一個大類別裡面咧，佢唔係淨係即係佢唔係所有都唔食啊嘛。佢可能係某一兩類係唔食咁樣，咁呢啲我哋叫輕微嘅挑食咧，我哋都覺得係唔需要太擔心，因為喺嗰個類別大類別裏面仲有其他嘢可以補足。啊，舉個例，即係例如有啲小朋友唔中意食苦瓜嘅，因為可能陣味特別啲啦，又或者煮嗰陣時咧，有啲家長可能有煮得唔夠腍啊，嗰個質地又係比較硬身一啲啊，陣味又係好特別，咁令到小朋友係唔中意食啦。咁佢唔食苦瓜啫，又或者佢唔食西蘭花啫，唔代表佢唔食其他嘅蔬果類噶嘛。咁所以家長就唔需要太擔心咯。咁當然仲有一種我哋覺得比較需要留意嘅就係嚴重偏食啦，即係佢直頭係一個大類別唔食嘅。例如佢蔬果类头先话某几种唔食，而家系讲紧严重挑食嘅，系直头成个蔬果类嗰、那个类别都唔食嘅，即系任何菜类， 任何紅蘿蔔啊，乜嘢都唔食嘅。咁、個小朋友咧呢一類型，我哋就會擔心啲，因為有機會影響佢嗰個營養素真係唔足夠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係家長你自己分類，哦，原來我個小朋友係頭兩種嘅，咁我又覺得大家唔需要太過於擔心。 係，喂，有冇第三種咧？就係講好似我兩個仔咁咧，佢哋咧就對蔬菜咧非常之 welcome， 咁但係佢哋對肉咧，個抗拒程度都幾高嘅，即係有時見到有肉咧，佢就唔食肉咁樣，跟住問佢食唔食菜，佢全部食曬菜喎。而家佢哋係 嗱，當然啦，蛋白質裡面咧其實係有分好多類嘅，即係有一啲叫植物嘅蛋白質啦，有一啲肉類嘅蛋白質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哦，佢其實唔係所有肉類都唔食嘅，即係舉個例，佢唔食豬肉，唔食雞肉，哦，但係咧原來佢食魚嘅，又或者哦佢豬雞牛。魚都唔食，但係咧佢會食豆腐同雞蛋嘅。咁、其實某程度上都叫 O K 嘅，即係我哋都仍然叫佢呢啲叫輕微挑食啦。因為喺一個大類別裡面，佢都食某部分嘅蛋白質啊嘛。咁當然，如果你話哦，真係我個小朋友係屬於所有嗰個大類別都唔食嘅，係有啲似嚴重挑食喎。咁、我就會建議家長，即係可能要帶小朋友見醫生或者營養師啦，睇下需唔需要食一啲補充品咁樣咯。 咁如果你話喂見咗營養師啦，咁係咪即係都叫做一定有辦法可以氹到佢食？但係定係阿家家都有啲方法係幾好嘅，可以愛嚟氹下啲小朋友可以食翻嘢，食翻呢啲原本偏食嘅食物咧？ 當然啦，我哋可以有啲方法試下，睇下每個小朋友可以接觸翻啦。其實有一個好大原則嘅，首先咧，我哋一定唔可以令到個小朋友有一種好抗拒嘅感覺。即意思係佢唔食嗰樣嘢咧，有啲家長咧係真係會話：你唔可以唔食㗎，要食，同我即刻食咁樣。即係用一種好命令式啦、要求式、好嚴厲地要去食，咁、個小朋友一嚟就已經對嗰樣食物可能有啲抗拒啦。咁、再加上咧，可能家長再或者照顧者用一種咧好嚴苛嘅態度咧，佢就會令到覺得個飯餐甚至乎嗰種食物咧，真係有一種好負面嘅感覺。咁、佢就真係會好有機會唔食㗎啦。咁所以咧嗰種氣氛啦，又或者嗰個態度咧，其實好多時都會影響個小朋友會唔會再重新去試一次嗰種食物嘅。呢、這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嗰種煮食嘅方式啊。咁有啲家長咧，例如嗰個小朋友佢真係唔食西蘭花嘅咁樣，咁佢就真係咧即係就淨係用一種方法煮嗰種西蘭花。咁佢咪好有機會，佢真係會唔鍾意食㗎喎。原來西蘭花有好多種唔同嘅煮法㗎喎、 好似嗰啲紅蘿蔔咁呢，有啲家長都鍾意，譬如整朵花啊，即係 chop 個企鵝出嚟啊，咁呢啲其實都可能吸引到佢喎。 係啊，嗱，包括就係個形狀啦，即係個形狀點樣擺位啊，點整得意啲啊，呢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嗰個煮法。會唔會煮腍啲佢會食啲呢？又或者會切細啲佢會食啲呢？又或者你加啲調味料多少少嗰種味佢又會食一啲呢？咁所以呢個又係其中一種選取啦。咁第三呢就係你食嘅時候呢，你同佢同個小朋友一齊食㗎嘛。咁你呢其實就可以食得開心啲。即係我話大人可以食得開心啲，就唔好要求個小朋友食，你俾佢感覺咧，啊點解好似家姐又好似食得好開心，爸爸媽媽又好似食得好愉快咁樣咧，唔通嗰樣嘢真係咁好食咁樣？即係有啲小朋友好中意係咁嘅，你極叫佢食咧，佢就特別唔食。 哦，即係用個快樂嘅情緒感染佢。 係啦，就令到佢感到好奇咧。咁有啲小朋友又會冇咁得意嘅，咁中意食咧，咁又會試下食，都唔奇嘅。 哦，咁呢啲方法都幾好喎，可以試一試喎。咁譬如我屋企嗰啲小朋友，可能真係整靚啲，即係嗰啲咩日式便當，咪好靚嘅。我諗小朋友譬如見到呢一類嘅食物咧，就算你入邊擠苦瓜。佢哋食咗都唔知啦，係咪？ 甚至乎咧，即係有啲家長咧，有樣嘢咧係真係千祈唔好做，就係咧好中意有啲家長會 brand 爛啲嘢，跟住令到你挑唔到佢出嚟。你唔食菜啊嘛，我就剪到佢有几碎得几碎，或者 brand 烂佢，就捞埋啲饭一齐。系啦，你中意食鱼啊嘛，好啦，我就捞埋啲鱼一齐。咁咧咁样做咧，第一就系嗰阵味都唔会好食噶，即系捞埋一齐， 古仔咁样咯。 古仔咁樣啦，第二咧就係會令到個小朋友有機會連原本中意食嗰種食物咧，佢都有機會會唔中意食噶。咁呢個影響都幾大，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做啊呢樣嘢。 咁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小朋友偏食呢咁唔係咁好嘅，咁但係都係有好多方法呢去到令到佢哋呢就可以食返一啲正常嘅食物，又唔使偏食嘅，吸收返足够嘅营养。足够嘅营养小朋友都乖啲啦，係咪先，咁试下唔同嘅方法啦。好啦，今日唔该晒嘉嘉。 好，谢谢大家，拜拜。 张丹妮尔加上咧就系 Miyabi 一首嘅歌曲叫做 GPIR。 大自然嘅世界弱肉强食，所谓走得快就好世界，走得摩又冇鼻哥。喺野外嘅世界跑得快，随时咧就可以保命；走得慢，随时甚至乎连命仔都保唔到添。我哋发现都有几多嘅动物咧跑得相当之快嘅，咁但系到底你又知唔知佢哋又真系跑得几快呢？例如讲紧啲外地发现嘅野兔，佢哋时速沿海要去到50公里噶，佢哋嘅耳仔长长，脚步更加粗壮，令到佢哋更加可以快速飞奔，时速去到50公里，弹跳力亦都有10英尺噶。另外就讲到印度黑羚啦，时速同样有50公里，而且佢敏捷到非常之轻盈，可以瞬间左右闪动，去到避开其他动物嘅追捕。獅子其實都跑得好快㗎，時速都可以去到50公里㗎，而喺非洲大陸嚟講，佢更加係頂級嘅獵食者添。再快啲嘅動物都有，例如時速去到60公里嘅鴕鳥，雖然佢唔識飛，但係佢跑起上嚟肯定快過我踩單車。時速最快嘅當然你都有心水啦，就係獵豹啦，去到時速112公里㗎。獵豹跑步唔單止快，起步亦都相當之快。由0秒至到112公里，佢只系需要大概3秒钟嘅时间，已经可以去得到啦。不过虽然跑得快，但系最快嘅速度佢只能够维持喺400至500米嘅距离之间嘅啫。动物系需要我哋好好保护同认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神光 Monica。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郭太喺度。早晨啊，郭太。 早晨，林慧，你好。 早晨啊，嗱，九月份咧有好多屋企人生日，系咪先？ 系啊，系啊。分别有啊女啦、女婿啦。女就9月8号啦，女婿就9月17号啦。同埋幫得手，我屋企嘅工人姐姐9月27日，都係生日嘅。 係有冇因為疫情嘅關係咧，而可能減少咗一啲生日嘅慶祝活動或者外出嘅安排啊？ 冇出去食啦， 係啦，都好乖。咁啊，最緊要都係保守住一家人嘅健康啦。 係啊，同埋恭祝我個孫3歲，今年翻幼稚園，啱啱翻喺度。 嗯， 係啊，同埋阿女就结婚9月7号8周年啦，同埋个仔又系结婚7周年啦，喺度嚟系啦，咁好彩他早上嚟喺度。 我一听到你话咧，即系有7年有8年咧，我就感受到国太你开始已经去到一个韧脚，同埋唔使忧啦。即系嗱，个女又有个女婿锡，跟住个仔咧又有个新抱照顾，咁就安落晒啦，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都希望继续都系咁幸福啦，一家人啦，越嚟越多。嘅家庭成员带俾你哋多啲嘅欢乐啦！ 多谢晒， 多谢晒郭太嘅电话，拜拜， 拜拜。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 小心计染尽尘俗气，圆滚抛开身边一切，散光欣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 31 好啦，睇下今晚31台有啲咩好节目先。早晨阿昌， 早晨芭比，早晨各位。 嗯，星期一晚有啲咩睇啊？7:30。 好啦，夜晚7:30有呢个香港故事树心边，咁每一集咧，我哋都会请嚟咧香港咧同树木好有渊源嘅朋友分享下佢哋嘅故仔嘅，又听下睇下树木嘅一啲故事啦。咁今集咧就请嚟主角就系叶庆明啊，佢系一位咧文字工作者嚟嘅，佢从细开始咧就好鍾意欣賞樹木，特別係咩呢，即係四季呢春夏秋冬嗰度呢啲樹木原來有唔同嘅美態㗎、 oh. 即係係啦，我哋可能好繁忙都市人未必會留意得到，咁佢留意到仲不得止喎，佢大概10年前左右呢佢就開始呢就用香港嘅樹木做題目，就發表一個網誌呀、即係透過佢嘅文字同埋相片呢去抒發呢佢對呢、這個香港嗰啲樹木有啲乜嘢感情，同埋為藉此去鼓勵大家去珍惜樹木嘅，咁都相當文青啊！呢件事 係咯， 係啦，有相同嘅想法咧，今晚7:30要留意啦。 文字同自然嘅結合啊，咁可以睇一睇呢一個香港故事樹身邊啊。8:00之後呢一個咧，哇！我自己好中意有追開嘅大師對談正啊！ 系啦，咁大师对谈两位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司徒永富咧，今集会同大家讲一个理论，叫做灵和游戏原理啊。咁啊，灵和博弈呢件事可能大家略略都知道，但系放咗喺办公室嗰度，究竟系点样去操作嘅咧？佢两位会讲下啦。另外仲有一个环节啊，叫做办公室小贴士。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个环节嘅主持人阿超 B 啊。洪奇俊会教大家咧一啲办公室小贴士，今集咧好特别，教大家拣恤衫。超 B 咁贪靓，我真系想跟佢学下嘢。 系啊系啊，应该会俾到好多唔同嘅贴士大家嘅，令到大家翻工都有多啲自信啦。喂，不过我见到你哋今晚10:30嗰个咧，净系听个名已经够晒吸引啦。 冇错啊，今晚10:30呢个纪录片系列《型男型女》啊，咁啊呢个旅行家阿 Simon 咧就继续咧去带大家咧，好佢好有型噶嘛，但系佢睇嘅题目系好深入，好似新聞記錄一樣，咁佢今一個 season 咧，佢就會帶大家咧去貫穿曬成個美洲大陸，就由北向南啊，即係佢今集咧第一集啦，就會從呢個北美阿拉斯加開始，佢最終極嘅目標咧個目的地咧就係去到哥斯達黎加，沿途咧去睇下咧當唔同地方咧有啲乜嘢當地嘅問題，咁今集咧佢喺呢個阿拉斯加啦。佢會走去嗰啲巨大冰川嗰度，去親眼去睇下咧全球氣候變化對嗰啲極地咧有啲乜嘢重要嘅影響啊！咁啊，就關心呢啲議題。今晚10:30要睇《型男型女》啦。 好啦，咁啊，今晚咧抱住個電視，聽住個收音機，一齊發聲啦！唔該曬，阿昌。 唔該曬。

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位男歌手嘅创作能力咧系非常之高啊，兼且咧佢结咗婚之后咧都成为一个咧好爸爸同埋好丈夫啊吓。创作歌手 Neil 有呢一首新歌 Handle Me Gently。 All I want is to be what you want, baby, show me the way. 爱情是绝对需要珍惜的，而这一只歌 Groove 呢都好啱听啊，本周呢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 ,Neo, Handle Me Gently。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阿 sa 蔡翠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入学嘅时候咪要填一啲入学嘅资料嘅，但以前系未有呢个影相嘅技术，就画出嚟咯，又或者通过文字咧写低佢个样咯。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咁样教仔。小朋友几时懂得同父母沟通？唔同嘅父母有唔同嘅解读，有啲认为小朋友未出世已经可以同佢倾偈，就算喺肚里面都会知道你同佢讲乜嘢，所以父母经常会对住妈妈嘅肚讲温柔嘅说话，播古典音乐。另一啲就话咧，细路唔明你讲乜嘢，冇办法同佢讲道理噶。到底小朋友未出世已经懂得同你沟通，还是出咗世都唔知道你讲乜？父母同小朋友沟通，就系不断将父母自己嘅一套思想灌输俾下一代。你觉得啱嘅，咪同佢讲咯。小朋友见到父母讲乜嘢做乜嘢，喺佢哋嘅世界就觉得系跟从嘅对象，所以成日话父母嘅身教真系好重要。前日有个朋友打电话俾我，除咗讲中秋节快乐，当然系闲话家常。因为疫情关系，本来大家想见面，最后都系倾电话先啦。跟住同我讲咗佢喺一间文具铺嘅经历，我话有乜嘢咁特别啊？佢话等佢讲咗先啦。 话说佢去文具铺买啲嘢，行到去其中一个书架旁边，见到一个三四岁左右嘅小朋友，好乖咁跟住隔篱嘅男人。呢、这个应该系佢爸爸啦。小朋友攞住一盒禁钉，爸爸好有耐性咁解释俾佢听乜嘢系禁钉。如果系你，你会点讲呢？有大平头嘅短钢钉，通常用手揿就得嘅，唔使用工具，所以叫做禁钉。用嚟将啲物件钉喺木板、墙壁、壁布板上面。不过我朋友听到嘅解释超乎佢嘅想象。嗰位爸爸同小朋友咁讲：以前试过有人将一粒禁钉放咗喺爸爸，即系你爷爷啊，坐嗰张凳度，吉到佢 pat pat。你知唔知我点样做啊？我揾翻放禁钉嘅人出嚟，然后喺佢坐低嘅时候放咗好多粒禁钉，等佢都试下嗰种滋味。讲嘅时候带住一种喜悦，小朋友听到笑咗出嚟，我同我朋友笑唔出。到底嗰位爸爸有冇讲错呢？有人用唔好嘅方法对付佢爸爸，所以用翻相同嘅方法对其他人，觉得可以为佢爸爸出一口气。佢咁样笑笑口讲出嚟，即系佢觉得自己系啱噶啦。而佢将呢个方法灌输俾下一代，小朋友呢个年纪全部会照单全收，将来用翻呢个方法对付其他人。佢哋两父子都笑得咁开心，到底呢种喜悦喺边度嚟嘅呢？听完之后，我朋友问我有乜嘢感想，我好简单话啦：生小朋友之前，应该谂下自己识唔识得教先好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坚壮些。你介意爬干腰，有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 家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有一样嘢咧，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都几偏爱。如果俾我选择食嘅时候咧，当一筹除到底今晚食咩咧，我通常都会偏向会谂食海鲜。 嗯， 海鲜咧就又唔系话好肥啦，咁啊而且即系营养亦都丰富，煮起上嚟咧就好容易煮得好食。 嗯， 我觉得最神奇嘅地方咧，即系譬如虾咁啦，哦你白灼个搞掂，系咪？咁如果你鸡嘅鸡胸肉你白霎。你又覺得寡係咪？但係白灼嘅可以蝦啊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海鮮咧都有幾多好食嘅方法。 我成日話海鮮啊，只要鮮咧， 係啊， 其實用最簡單嘅方法煮就得㗎啦。 係啦，但係梅咗嘅海鮮先至要醃好多嘢嘅。 係啊， 係啦，即係譬如啲魚咧醃即係已經好耐啦，咁樣有啲肉有啲淋啊，咁你唯一就係用好多醃料咯。醃到佢譬如辣啊，好濃味啊，咁你連嗰個肉質你都唔係好食到，因為你連埋嗰啲譬如辣椒啊、香菇啊嗰啲擺埋入去，其實你唔係好食到個肉質噶啦已經。咁嗰啲位咧，其實真係老實講，冰鮮都冇乜所謂啦。 嗯 係咪？咁但如果你話一般嚟講咧，就生猛嘅，咁啊一定係 簡單。 係啦，咁啊鮮味好多。咁啊而且甚至乎譬如白灼蝦咧，你都唔好用太多豉油去到撈。如果唔係就損失咗嗰個蝦本身嗰、那個鮮甜嘅味道。好啦，今日想講呢個咧就唔係蝦，係魷魚。魷魚咧我自己都係中意食一啲新鮮、濕街市買到嗰啲。 唔係炒啊嚇，今日大家係啊，靠大家另類煮法 另類 啊， 炒魷魚就唔食噶啦。 係啦、啊，中秋節唉唔好講呢啲，我哋齋食魷魚啫。 係、啦，咁呢個魷魚咧都係最好就買新鮮啦，因為我試過買一啲冰鮮嘅，咁就算拎出嚟再烹調，用最簡單嘅方式烹調咧，你都好難將佢嗰個鮮味又再煮翻。 嗯， 因為冰鮮冇辦法啦。咁但如果你話新鮮嘅魷魚，其實你買今日買呢個咧就係一個嘅魷魚桶。咁大概 200g 其實都已經足夠㗎啦。咁即係你打開個手掌，咁大概你當個手掌咁大啦。咁其實我相信都已經足夠㗎啦，因為唔需要好多。咁整一個呢簡簡單單嘅小冷盤咁樣。好啦，咁準備咗魷魚之後啦，咁魷魚桶都有啦，咁下低個魷魚酥，有啲家事直頭佢 keep 起個，佢仲有其他用途，咁你咪淨係買上面嗰橛囉。好啦，跟住你亦都要準備定啲咩材料呢，就係紫洋葱。係啦，紫洋葱咧就半個，咁然後亦都要準備嗰個叫做黑橄欖，係啦，咁四粒咁樣都係將佢切一半嘅啫，咁樣。好啦，咁紫洋葱點做咧？咁你當然就係將佢切絲啦，咁樣切絲之後攞冰水浸一浸佢，譬如浸五分鐘咁樣。咁其實都已經可以將佢嗰個紫洋葱嗰啲濾氣啊，咩濾氣啊，整到你喊嗰啲濾氣咧，咁啊撇走佢噶啦。咁啊可以一陣間咧嗦嗦聲咁食嘅。咁啊魷魚咧亦都係將佢切成一圈圈啦，咁樣咁啊唔需要太幼嘅，如果唔係嗰個口感啊喪失咗。咁你就將佢切完之後啦，咁啊大概都應該有六七圈咁，其實我覺得都已經足夠，因為唔使太多。係係啦，咁啊冷盤嘅嘢大家微微咁啊已經足夠噶啦。咁啊我呢個一人份量嚟噶嚇。好啦，跟住咧咁啊洋葱就將佢切咗絲浸水，魷魚準備好啦。咁啊頭先所講嗰個黑橄欖咧，亦都咧就係將佢切攞四粒啦，就將佢開一半，咁就總共你就八粒。跟住個魷魚咧，就將佢切咗圈圈噶嘛，咁啊拎去鍋嗰度咧就烚一烚佢，咁啊烚佢嘅時候咧，今日亦都可以即係等佢一陣間就熟咗啦咁樣，跟住亦都可以就擺喺度攤凍備用，咁其實都已經係 OK 噶啦。咁啊做法相當之簡單，咁啊準備定啲胡椒粒啊，亦都準備定啲沙律醬啦，咁跟住就已經可以將佢哋咧就撈埋一齊，咁啊好簡單。我自己咧都係呢句啦，我自己就偏向咧就中意食明太子嘅，咁我點都會再落多少少調一調香嗰個味嘅。咁然後咧就攞嗰、那個魷魚圈啦，頭先烚咗噶啦，咁亦都攤凍咗嘅，咁啊再加埋落去，然後亦都加埋頭先準備咗嘅洋葱絲啦，同埋黑橄欖即係八份。 因為一粒胎咗二萬，再撈，咁咧就已經係可以完，即係最尾就加啲葱啦。最尾就已經完成咗一個咧就非常之好味嘅黑橄欖，加上呢一個咧就係紫洋葱魷魚 冬盤啊，呢個係咪？ 係啊，冬盤啊，我覺得幾好嘅，因為食感係點食咧？就係食佢嗰個魷魚圈，魷魚就係煙韌嘅。咁但係你嗰個紫洋葱咧，因為我淨係攞冰水去到冰過佢嘛。咁你即係當然買啲好啲嘅紫洋葱啦。咁你就發覺一個好爽，然後帶啲好煙韌嘅。咁魷魚本身咧，佢嗰個味唔係好出嘅。咁啊，即係佢食特嘅少少嘅魷魚香係啦。咁但係個口感同嗰個爽脆，再加埋咧，因為你嗰個紫洋葱嘅味道，佢又會有啲譬如係洋葱香啦。其實更加容易襯托出咧，就係魷魚嘅本身嗰個魷魚嘅味唔係話好大。但如果有啲好嘅食材咧，就可以伴隨到咧魷魚嘅味，你就好容易就食到佢出嚟啦。所以今次呢個咧，其實簡簡單單，但係你話夏天嗱，今日酷熱天氣警告啦，我覺得幾好。你喺下午嘅時候咧，就準備定一盤。咁如果你兩口子嘅，咁你咪準備多少少都得㗎。咁你咪準備一個洋葱，然後就兩份呢個魷魚桶，咁咪準備定，咁咪已經可以咧一個幾好嘅下午茶餐啦。 咁大家又可以試試小白呢一個食譜啦。 係啊。 我的享乐时代， 如果大家系中意睇一啲电影咧，即系外国嘅电影，咁你每一年咧，都有两个比较大啲嘅发布会，你会留意嘅。咁当然咧会即系可能我哋比较喜欢睇啲超级英雄电影嘅，就一个咧就嚟自 DC 嗰边嘅发布啦，一边咧就嚟自 Marvel 嗰边嘅发布啦。但 Marvel 呢边嘅发布咧，唔系话嗰个佢哋嗰个动漫节里边，因为动漫节已经系喺上个月会有一次啦。但嗰个咧就系牵涉到任何类型嘅科幻片都会讲嘅。而啱啱做呢个咧就系纯粹系 D 字头，即系佢哋迪迪尼佢哋呢一个嘅大嘅发行商，佢哋里边嘅一啲嘅电影嘅宣传啫。咁所以啱啱做嘅呢个咧就系全部都系佢哋嗰个系列噶啦。 喂，嗱，我冇睇，所以咧钟哥咧要娓娓道来，因为我净系睇到啲 poster 啦，有一个就有叫做即系Winter Soldier 啦咁样，即系有入边啲演员自己都讲啦，话嗰个组合嗰个战队咧。就是 Winter Soldier 咧就比較穩定啲，其他嗰啲咧全部都係 有冇換人㗎？你嗰個寒冬戰士都係嗰位嚟， 都係嗰位演員，全部都係之前嗰幾個， 咁就得啦， 全部都 係。 嗱，咁其實咧，佢今次嗰個宣傳唔係淨係 Marvel 嗰個系列㗎嘛，譬如有啲都係 Under 嗰個迪迪尼嘅，咁都會講嘅啫。譬如有一套咧，我好想講嘅就係。我由细睇到大， 系 《夺宝奇兵》 夏利春福系嘛， 拍到今而家第五集啦，拍完啦，而家做紧后期等上嘅啫。呢度我好期待，点解咧？因为 都系阿博士喺度啊嘛，系嘛， 都系博士，即系博士由后生做到老啦。 系咯， 咁而家佢今次出嚟就真系白晒头发，真系老咗噶啦。咁我究竟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用一个演员横跨咗成卅几年嘅一个角色，去到而家。仲會有啲咩驚喜咧？ 哇！侏羅紀咁樣、啊， 而且你侏羅紀你都換咗人啦、 啊，係咯、啊， 但佢係冇換過人，仍然都係佢。即係我哋好似跟住一個角色，佢又成長， 啊、 我哋都大個啊嘛。哇！即係跟住佢行嗰種感覺好微妙、啊， 仲要繼續奪寶喎、啊、佢， 繼續仲係繼續奪寶喎、啊。咁所以即係當然咧，我哋冇得睇，因為佢現場有啲 trailer， 有啲宣傳片， 啊、 我哋冇得睇嘅。咁、 啊、 就話現場佢有啲喺火車上面嘅打鬥咧、 啊， 令我哋重拾翻。佢後生嘅時候喺火車上面嘅打鬥嗰啲畫面咁樣，我想好期待呢一個。 Indiana Jones 咧最 signature 咧就係嗰條鞭， 嗰條鞭啦， 嗰條鞭同埋嗰頂牛仔 帽啊， 係 啦。 即係呢個就係我由細睇到大咧，都係好有記憶嘅畫面嚟、因為你知道大台成日明珠台都重播啦，呢、這個。 所以睇到而家第五集啦， 係啦 係 啦。 嗱咁、另一個咧就係正話 O 講嗰、那個。雷霆小隊啊，即係啲 Marvel 裏邊，咁佢用咗幾個角色，咁有黑寡婦個妹啦， 係啊係啊，白寡婦啦， 係啊，咁咁 佢企中間添喎，白寡婦， 即係冇辦法啦，因為佢真係好似而家 顏值擔當係咪？ 其實白寡婦咧越睇越靚。我自己覺得 行運啊，真 係係咯。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上又係喺黑寡婦嗰度動電影。 你 Marvel 嘅世界咧，不斷都會有靚女嘅。係 啊，嚟緊仲有啊，即係都未講 Fantastic Four 嘅喎。 係啊，神奇 係咩？又係靚㗎。 梗係啦，你一定要贏 Jessica Alba， 你點可以 好難靚得？ 係咯，你一定要揾個靚啲啊！你前任太靚啦嘛，因為 咁另一個咧就係嗰個即係Captain Rush 係咪？ 我唔記得 咗 個 名啦。即係做黑寡婦個養父，即係嗰個假嘅 family 嗰個阿爸啦。 咁跟住有之前咧蟻俠啊出過嗰個 Ghost，又有啦。咁另外仲有就正話講咗啦，Winter Soldier 啦 ，Winter Soldier 隔離嗰個係係咪英國隊長？我想問 啊，唔係 叫做譯做 嗰、那個嗰、那個而家嗰、那個係模仿大師 啊，模仿大師， 模仿大師，模仿大師就係、又係。又是在黑寡妇獨立電影裏面出的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呢就是嗰、那個女人是不是華倫天奴我唔記得咗。 哦是啊是啊。 咁佢 呢就叫華倫天奴。 帶隊㗎嘛即係佢係帶隊嗰、那個。咁就今次用呢個組合去組成嘅呢個雷霆小隊。咁當然呢個就係一個佢哋叫做反英雄主義嘅一個小隊嘛，因為佢哋全部喺原本佢哋嗰個仲有美國而家叫做American Agents 啊， 係啊係啊係啊， 哦係啊係啊，即係之前喺同 Winter Soldier 嗰度裏邊 嗰度出過嗰個， 原本佢係美國隊長第二代，點知佢就孭唔到飛 啊幾好啊！我覺得呢個個設定咧，原先佢以為會完整咁樣成為反派噶嘛，咁但係佢做咗一個反英雄咯，我覺得咧依家呢啲無論是 DC 好啦 ，Marvel 好啦，其實啲反英雄咧幾迷人啊！啲角色設定， 因為佢哋就係遊走喺究竟喺叫做正義同唔正義嘅中間啊嘛， 係啊係啊， 即係呢一個先就係最多篇幅可以寫噶嘛，咁所以大家會好期待呢一套戲，因為佢應該係2023啊，好似係2023年，即係年尾啦，咁咁上下啦，咁裏邊會上嘅，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咁當然大家會除咗有Marvel 嘅世界之外，咁又有奪寶奇兵，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是、我自己個人嚟講好中意嘅Star Wars 裏邊嘅 Mandalorian 啊，曼特洛人嘅第三季啦，咁佢即係佢 Star Wars 都拍咗好多，但係曼特洛人咧。是拍得有格調啲嘅， 即係你覺得有啲情意結係嘛？ 唔係佢真係零零舍舍開咗一個好有獨特嘅世界觀，雖然係同一個宇宙，但係佢嘅世界觀係比較即係似一啲西部牛仔咧，即係啲獨行俠 feel 啊！ 你一定要 咁樣拍 啦。你而家新上 Disney Plus 九月呢一個咧，咪有個 Star Wars 又係有開咗個新 chapter 嘅， 好似叫做 哇！你完全風格唔同添啦，你唔講啊，你唔講係 Star Wars 咧。你根本唔知道係 Star Wars， 我想講 呢個咧就佢又比較。 你有冇睇啊？你有冇 睇到佢宣傳片？ 你有冇撳入去睇啊？ 我睇咗喎。 係咩？ 我睇咗喎。 唔喎、啊， 即係好傳統地咁樣咯，好傳統。咁當然而家你除咗睇電視即係喺啲串流平台裏邊睇佢哋一啲電視劇之外，咁就睇電影啦。咁成日話 Marvel 又要呢樣撚嗰樣嗰樣嘅撚嗰樣，你要睇串流平台嘅電視劇先睇翻電影。而家你追嚟追去咁樣，即係一個新嘅觀賞嘅方向。另一套就係嗰個秘密入侵咯，就係、是、Samuel Jackson 嗰個秘密入侵，佢又講翻轉頭。究竟啲人喺幾十年前究竟係咪已經俾人模仿咗？所以佢所有嘅已經撈埋曬。 即係話有啲外星人啊，即係其他嗰啲人咧變成咗，即係地球人或者咁樣喎、啊。你覺得係咪諧趣劇居多咧？呢、這個 唔係呢個反而係認真戲，呢個反而係認真嘅製作嚟喎。咁、哦、當然啦，如果你有興趣，你就會追嚟睇；如果冇興趣，咁你咪睇其他嘢咯。係 咯、 啊，如果係咁樣， 好啦，繼續假期睇下嘢，聽下嘢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